自民党和反对党的高层等到场，安倍今日举殡。安倍的遗体移送到曾上寺的时候，不少民众在附近聚集向安倍道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由泰国飞抵日本致哀，他赞扬安倍有远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前往日本驻华大使馆调研。天气方面，本港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40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173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54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7.46，瑞士法郎0.983，加元1.301，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67美元，卖出17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噶？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候啦，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哇！朝头早梗系见到个酷热天气警告继续咧黐住我哋啦，晨早流流咧都已经热到兴合合啦吓，咁啊天气方面都系天晴，日间系酷热。寻日咧，我朝头早读嘅时候最高嘅气温系34度，今日咧最高嘅气温大概35度。都有望繼續打破尋日嘅高温啦嚇，咁啊，所以今日咧，大家都係繼續注意住咧，就係飲多兩啖水，即係冇乜嘢咧，就唔好做咁多户外活動啦，真係辛苦啊！咁呢段時間，咁啊，大家要休息多啲啦嚇。好，直播室入邊咧有白卷浩小白陪住各位聽眾喺星期二嘅早上，今日嚟到2022年嘅7月12日嘅早上，我哋又見面啦，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呢个世界样样嘢咧都讲 backup 嘅，啊，所谓 backup 即系嗰啲后援啊，即系有啲咩喺后边啊继续支撑住你咁样。人咧都好讲 backup 啊，即系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如果屋企人已经准备定饭送俾你，等你哇可以补充翻力量嘅 backup 啦。如果你喺工作方面有啲甩碌嘅。有啲閃失嘅，突然咧附近有同事過嚟幫你，喂，後面撐一撐你，幫你互相去到包抄嘅 backup 啊，電腦或者電話咁樣，咁你個雲端其實都係做緊 backup 嘅，咁你可以不斷咁樣，有陣時電話無端縮咗啊，或者夏天大家中意去同陽光玩遊戲咁玩水，啊點知個電話唔防水跌咗落去壞咗，你有 backup， 因為喺網上面已經可以將你啲資料瀉翻曬落個電話入邊。所以 backup 對我哋嚟講咧，非常非常之重要。唔少成功人士同埋企業家，佢哋亦都講過一句説話，佢哋就話到人咧最緊要就係睇下你身後邊有啲乜嘢。所指嘅就係你到底個 backup 係啲乜嘢。你個 backup 越強咧，你發覺你可以做嘅都越多，你夠膽嘗試或者夠膽再行前多一步嘅勇氣亦都越大。所以今日你不妨咧喺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望一望後邊，唔係真係望嗰只。你都想下你在你身后面有什么的 backup， 家人朋友恋人甚至在工作上有哪一个是你真的 backup 的呢，今天对他好一点，你就发觉原来你对人好一点，你就可以行前多一点。对人好呢就不一定要想 backup 先的，其实你对人好的话 backup 就自然有的了。即系有鸡先定有蛋先咧，梗系选择咗有爱嗰边先啦。你对人有爱，人哋自然会对你有爱，咁咪 back up 咯。 你信任我，你仰望我，我杀出去没怯懦，战斗未过，停空再来过，一鼓作气踏进一片烟火。立志做最前线的一个，其实我用分章讲什么，挨多少刀剑都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战地，挨多少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ah， 除非终于试过。受挫，变态也受挫，不阻我继续战火里高歌。旗帜下有着你支撑我，其实你付出的一样多。挨多少刀剑都是为了你。Oh yeah， 无惧这艰险的。 小枪炮一样未放弃。Oh yes， 除非终于试过胜利，让我真的打不死，一口成为奇人留底传奇。Oh， 世界会看。 早上的时候用一首周柏豪的后援同各位听众加油打打气。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晨光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睡宝宝，从来都没有睡眠的问题的。这个可能是我其中一个最大的天赋，就是在哪里睡落床都很容易睡得着。但是相反，我身边就有不少朋友成日被失眠这个问题困扰，搞到没晒精神翻工，个人又燥，皮肤又差。早前就有研究指出，睡眠环境有人工光源就会影响睡眠质素。而最近就有另一个研究指出，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人工的光源，不单止会影响睡眠质素，在老年人的身上更加会增加痴肥的风险。这一个研究在2022年6月发表，研究人员收集了552位年龄介乎在63至84岁老年人的资料，量度了他们睡觉环境的光度、活动量和健康指标，包括痴肥、糖尿病、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结果发现，睡眠环境有人工光源的会提升痴肥、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研究人员表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才可以有足够的资料分析睡眠环境的人工光源对于心肺代谢健康的长远影响。所以如果想减少痴肥、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要确保睡眠的环境没有人工光源，千祈没有开着的电话、电视又或者是开灯睡。而如果进一步想增加睡眠质素的话，都可以试下吃以下的助眠食物，分别有豆浆、芝麻、鸡蛋等等，都可以帮助放松神经，提升睡眠质素嘅。嗱，计我话啦，我都可以话系瞓觉 KOL。点样瞓得好啲？就系、是、放松自己，唔好咁多杂念谂咯。当你体会到瞓觉系几咁舒服、几咁 enjoy 嘅一回事，你就唔会俾其他嘢分到心，专专心心去瞓一个好觉，发个好梦噶啦。 The stars shining bright above you. The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ay nighty night and kiss me.Just hold me tight and tell me you miss me While I'm alone and blue as can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Stars fading but I linger on dear Still crying craving your kiss.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 still sunbeams finds you.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aying this sweet dreams till sunbeams find you. A sweet dreams that leave all worries behind you. B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Of me. Dream a little dream.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还有很多、哦、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早晨嘅时间6:22，咁啊出边29度嘅气温，继续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紧嘅。唔知道你会唔会同我一样面对紧嘅问题，但又未解决咧，系咩咧？就是、冷气。屋企房个冷气咧就真系都唔冻啊，咁啊所以咧我都要谂办法搞搞佢啦。好啦，咁我知道我自己咩问题嘅，但如果你同我一样都系面对住冷气唔冻嘅话咧，你又会唔会解决得到呢？其实如果屋企个冷气唔冻咧，咁可以由几个方面咧去到即系睇一睇个问题喺边嘅。第一，咁有冇啲怪味啦？佢个送风啊会唔会冇乜风啦？啲冷气系咪唔冻啦？电费会唔会电费啊会唔会好贵啦？冷气会唔会滴水啦？等等嘅情况，咁你可以咧就睇下佢会唔会有呢啲嘅出现情况嘅。好啦，咁又再睇埋咯。其实屋企冷气机咧，咁亦都可以即系首先睇下有冇异味先嘅，因为冷气用咗一段时间，一定会累积一啲嘅灰尘，累积一定嘅量，咁啊会产生堵塞，亦都会产生异味噶。而室内机入边咧，但有阵时都有啲叫潮湿嗰啲气啊。咁如果熄咗机之后咧，咁其实入边嗰啲即系湿湿地嗰啲气就会继续保存咗喺度，长期底下咁有水分，咁啊梗系会生细菌，生细菌就梗系会有味啦，系咪？咁呢个情况咧，你又需要即系可能洗洗清洁下呢个冷气机啦。另外，咁第三个征兆咧，就是可能啲风变细咗啦，啲冷气持续唔动啦，有机会系因为灰尘啊卡住咗，咁可以咧就请一啲叫做清洁商，咁啊帮你清嗰个冷气机嘅内部。如果都系唔冻嘅话咧，咁啊可以检查一下，咁啊外部，咁啊睇下会唔会咧就有啲雪种咧就外流啦，咁啊雪种咧。雪种可以加嘅，所以唔需要太担心。好啦，仲有啲征兆可以睇出嚟嘅，例如咧就你发觉电费单会异常地贵咗，即系同上年 比對嘅時候啦，而家香港電力公司好好啊，因為香港電力公司咧咁啊，成日都會出啲圖表啊，咁就話啊，你慳咗電啊，點樣點樣啊，咁無形之中咧，亦都話咗俾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哋嗰個電費同上一個年度如果比嘅話咧，嗰個大概相若噶，咁大家就可以揾到啲端倪啦。到底你嗰個冷氣會唔會食電咗咧？會唔會？極度嘥電呢，咁呢啲就可以喺電費單嗰度呢就揾到啲 tips， 咁等自己可以揾到出嚟啦。另外呢就係、是、佢有機會呢就係冷氣機滴水，咁亦都可以請一啲專業嘅師傅上嚟睇睇啦。如果冷氣出風口滴水嘅話，可能原因呢就係因為室內嘅溫度同冷氣開始送冷風嘅時候啊，個溫度嘅落差太大，咁濾網亦都太污糟，蒸發器太污糟，風輪鼓太污糟，雪種唔夠，咁啊，所以等等嘅原因嘅。咁如果你個冷氣咧，即係出現有少少呢一類型嘅問題嘅話咧，咁啊就要揾啲師傅啊過嚟睇睇啦。冷氣咧就唔好下自己整，咁啊都係揾啲師傅上嚟幫幫手咧，咁啊最安心，同埋整完出嚟嘅效果咧，咁啊令到你一定係最滿意嘅。6:26啊，咁之前揾你，睇下咩歌嚟嘅先。哎哟、哦，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插曲首标。 今天我的世界放弃，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是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都已不吸引。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单车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鼓掌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阵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将会在9月5号选出新任党魁兼新任首相，至今已经有11个人宣布会竞逐党魁职位。代表英国保守党下议院党团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表示，正是商讨新党魁选举的细节，提名期为当地星期二，参选人需要取得至少20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将会在星期三起连续多日进行投票，估计到下星期一会剩下最后两名候选人，全体党员到时会以邮寄或者电子方式投票，到9月5号公布结果。首相约翰逊到访伦敦一间科研机构，是他宣布辞任之后首次公开露面，他拒绝表态支持任何的参选人，他表示不想因为他的支持损害任何人的机会。至今公布角逐党魁职务的人包括外相卓维斯、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前卫生大臣贾惠德等。河南省银保监局等发公告指，对汝州新民新村镇银行等四间村镇银行将外业务客户本金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工作，本周五开始首批垫付，垫付对象为单家机构单人合并金额50,000元人民币或者以下的客户。公告指出，垫付工作由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代理组织实施，单家机构单人合并金额50,000元以上的将会陆续垫付，相关安排将会另行公告，但暂不垫付由额外渠道获取高息或者涉嫌违法和犯罪的资金。河南多间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近期进一步发酵，河南银保监局上日表示，有关部门正是加快核实四间村镇银行客户资金信息，并且制定处置方案。此外，河南许昌警方指出，近期再拘捕一批犯罪嫌疑人。据了解，首场立法会前厅交流会本周三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6名政副司长出席。据悉，交流会将会在当日早上9点半举行，分为3场，给地区直选、功能组别、选委会界别的议员出席。李家超在上星期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表示，每个月将会举行前厅交流会，由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5至6名局长同议员讨论不同范畴的议题。首场交流会会由李家超率领。本港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611宗是本地感染，再多7名患者死亡。学校呈报627宗个案，有234间学校过去一个星期有2宗或者以上个案，当中8间学校有个别班级要停课一周。政府表示，近日危重患者个案宗数明显上升，医管局已经就最坏打算制定应变方案。医管局表示，如果有需要，可以在48小时内调动到公立医院超过一成急症和康复病床应对，亦都会调整预约手术和非紧急治疗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落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Oscar 陶屋伦，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啲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转不转？转还是不转啊？唉，到底转不转好啊？ 喂喂喂，到底你想转些什么？这么烦恼啊？ 第二阶段消费券多了两个储值支付工具可以选啊，我在想转不转好而已。 你可以慢慢比较一下6个储值支付工具的优惠和可以用的商户。想转会啊？可以在6月23号至7月23号期间更改登记记录，手续简单，如果不转的话就什么都不用做的了。 国英雄四个字适合形容哪个历史人物呢？ 花木兰。 还有呢？ 我知道，是秋瑾啊。想知道巾帼英雄秋瑾成长和投身革命的历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息息源主办可风中学演出他们创作的广播剧《我的抉择》。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最喜欢这个环节，6点38分的时候，29度的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先讲了，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神光第一线。为什么最喜欢这个环节呢？我呢就神吉的鸡蹄就回了工啦，我的同事呢就算未回来我都喜欢吵醒他们。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早晨啊，为什么起了身未啊？ 你觉得我不起身会不会听到你 电话 先？ 看看是不是我吵醒你嘛？不过你把声都好精神喎，已经。 其实我想话咧，若然咧，你真系有一日发现咧，我系你一打嚟嘅时候，我先至起身咧，把声劲碎，眼惺忪咧，你应该会好担心咯。 其实都系、哦，不过某程度上又系好事嚟嘅，因为我打得俾你嘅话咧，即系都仲叫到有最后嘅防线可以嗌你起身翻工。 都是的，虽然就真的要冲回来，我都想不到我除了随意门之外有什么方法可以冲回来，如果现在都未起身的话。 都得的，落街看看，碰下运气，看看会不会即刻有的士咯。 我都不是没错，因为尤其是现在这一排呢，我觉得路面上呢都是比较慢一点的，大家即是慢活了、嗯。以前呢我记得呢，即是有一段时间呢疫情之前呢，大家的节奏即是个个都哇好赶急啊，即是可能即是嗰對眼係望住前方咧，就係咁向前行啦咁。不過而家咧，我真係覺得啲人嘅步伐係慢咗嘅。我有少少覺得啲人係行慢咗，即係以前咧真係個個都行得好急㗎。係。而家你感覺上咧，朝頭早呢個鐘數嘅人咧係行慢啲嘅。 中環嗰邊咪仲係都係咁急咯，港島嗰邊。 哦，咁啊係。係啊。出門啊嘛，呢啲鐘數。 我承認咧，如果我喺譬如金鐘嗱，而家我哋好好啊，因為我同你都係東鐵線啊嘛。咁啊，東鐵線如果去到港島嗰邊嘅時候咧，哇，嗰個節奏咧，你真係要跟一跟啊！因为啲人真系行得好快啊， 都 都系嘅，都系嘅。所以通常咧，我呢啲咧即系慢活开嘅咧，行到过去嗰边咧，就会诶唔得啦，唔得啦，避唔到啲人群啊。尤其是嗰啲咧翻工放工时间，翻工时间少啲机会啦，放工时间咧偶尔都会出现喺嗰啲港岛站嗰度嘅。哇，有时真系咧，你会发觉咧，你都唔系好知自己应该行左定行右啦。即系你跟嗰啲人流嘅方向咧，你又行得唔够人快。咁、如果你咧要即系横过或者系调转，有时你都知道咧喺铁路站里面咧嗰啲方向咧都唔到你唔横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咁、你要转车行上行落噶嘛，咁有阵时真系要打横过噶。 系啊，咁所以咧，你去到嗰啲位嘅时候咧，我都唔系好擅长喺嗰啲人群中间穿插嘅，因为哇，你会觉得自己行嗰个方法咧，好似唔系好教人哋快啦，又唔系好识得融入去。我咧有少少觉得咧，我哋似咩咧？就系似咧，你知深海里边咧，咪好多一群群嗰啲鱼嘅。 我哋就咪蒙嘛。 好似系嗰啲一群群嘅鱼，夹硬中间咧要接过去咁样。 我哋系荡失路嘅小丑鱼啊！ 系啦系啦，搞唔掂我有少少觉得，即系所以我觉得都几佩服啦。香港人有时都几犀利嘅，即系我谂我哋咧，如果要去适应呢个节奏咧，系得嘅。 系 应该仲好快适应到添，即系如果你突然间需要话，我日日都要去中环翻工，我谂我哋好快 OK 嘅，即系已经融入咗嗰个鱼群嘅其中一条啦。咁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当你唔适应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啊，真系原来唔同地区嘅人咧行路啊，或者系移动嘅速度啊，同方向咧系真系有个特定嘅 pattern 嘅。 真系啊，喂，好多城市咧，其实佢哋行路嘅速度咧都好快啊，东京系啦。紐約、倫敦，即係呢啲數到嘅大城市咧，特別係佢哋嗰啲主要嘅車站咧，真係行得好快，即係唔會話根本上就係中環嗰個速度嚟嘅，真係好快，係啊。 同埋其实我觉得咧，有时都系一种自律嚟嘅，即系谂下人哋个个行得咁快嘅时候咧，如果净系你一个行得慢咧，跟住咧你就会发觉咧，你好似咧阻住一条路咁啊！即系因为你行得慢嘅时候咧，咁后面嗰啲人又继续向前行，系即系一同一个方向啦，要推进嘅时候咧，咁你都会觉得自己都应该要行快翻少少啦咁。咁所以咧，慢慢咧，我真系相信每一个地方嘅人咧，那个节奏咧系咁样 turn 翻嚟嘅。 嗯，啱嘅。咁所以大家就可以慢嘅时候就得闲就慢下啦，但系赶时间嘅都要快翻噶啦，香港节奏都快啊！ 喂，但系其实我想话咧，我都几佩服嗰啲咧，朝头早起身咧，再早啲咧落街跑步嗰啲人，因为咧嗱，我呢个钟数咧，其实咧即系如果喺屋企楼下附近嘅时候咧，已经有好多人咧系落去，系而家系跑完啦，已经 系啊，系啊， 即系跑步。 你一咁样讲咧，我点都要讲下我屋企附近，有阵时咧我都唔明嘅。我未必有阵时即系近六点先翻，你知我有阵时四点几就翻咗嚟噶啦。 系啊， 咁我有阵时我四点几翻嚟，即系代表我可能三点九咁样出车啦咁样。好啦，我已经见到有人系晨运完翻嚟，同埋有人系放完狗。咁我真系我心谂，喂，我都即系好早噶咯。但系佢哋嗰阵时咧就已经起咗身啦，同埋系放完狗啦、跑完步啦、晨运完啦。我有阵时候我都百思不得其解，哇！真系好早、啊，系咪？ 好劲啊！真系，即系大家啲毅力系好犀利嘅。 系啊，真系啊！ 真系佢好想早起身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几早都起到身。尤其是咧，你知道香港人其实咧早瞓亦都有个谱噶嘛。我咧有一次真系是好好奇，即系撞到一个咧，即系都同一等大学成日会碰面嘅街坊啦。咁佢又系咧，我出门口嘅时候，佢就已经晨跑完啦，即系讲紧六点几，跟住佢已经跑完翻嚟啦。咁我都话：，你咁早嘅咁啊？哦，系啊，系啊。咁我咁你系咪早睡早起精神好、啊？咁即系我就特登咁样讲啦。跟住就话：，哦，都算早瞓啊，琴晚咧都两点几先瞓。佢话吓。 哇 你先瞓，你而家已经跑完，咁咪瞓得嗰两三个钟头咯。咁佢话哦系啊，咁但系咧，原来有啲人真系咧，可能同你都差唔多噶啦、 嗯。 就系话咧，跑步咧就可以令到个人咧一日里边咧嗰个嘅能量提升啊，即系觉得朝头早跑完咧就可以咧令到自己个循环好啲。 系啊系啊， 于是乎咧个注意力就集中啲。 系啊， 其实唔会噶，唔怕噶，朝头早都唔会好攰嘅。最多夜晚黑嘅时候咧，嗰、那个钟数咧就瞓得冧啲咯。咁你宁愿咧就瞓得冧啲好过半夜起两次身，其实个睡眠质素都差唔多噶咋，咁可能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嘅习惯同体质真系顶得顺嘅，咁我觉得应该系咁啩。 系，不过运动真系的而且确，我都承认，因为我自己都系一个咧受惠于运动嘅人啊。咁啊，运动完之后，你发觉嗰一日咧，嗰个睡眠质素系好嘅，就算唔系话即系瞓六七个钟啊，好似我咁长期都系瞓四个钟嘅话咧，睡眠质素好，个人都真系精神嘅。 系都系嘅，咁所以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啦，无论系你嘅作息里面可能咧都冇乜时间瞓觉嘅，或者可能真系咧朝头早特登的起身干早啲去晨运啊跑步啊，甚至乎呢排多咗好多人游早水啊，我发 觉。哦， 啊，呢啲天气开始就系啦，即系如果尤其是咧屋苑可能有泳池啦，即系未必咁早开嘅、 嗯。 但系即系有时真系有啲人系好神心，特登走出去可能泳池嗰度游下水啊，或者各样嘢咧。咁真系咧，我觉得哇，系好劲咯呢一个咁样嘅习惯。同埋朝头早做运动咧，的而且确我都觉得我嗰个邻居讲得好啱嘅，就系佢会令到你个循环好啲嘅时候咧，个人可能个注意力又会集中啲啦。咁、 嗯、 所以即系朝头早咧，搵一啲咧自己做完可以咧有益身心嘅活动，同、 嗯、 埋如果你真系好。好顾住你自己的工作的效益啊，希望自己可以醒神一点的话呢，即不妨都想一些方法呢提一提神。 嗯、 当然啦，如果好像我那么喜欢睡觉或者要睡得很够才掂那些人呢，那就可能睡多半个钟一个钟都是一个休息的方法和养生之道来的。 是的，不要太过偷懒，其实就没什么所谓的这些东西，最重要都是自己舒服啊。 是啊，不同生活习惯啫，咁所以咧，大家即系今朝早啦，听住晨光第一线啦，都同我同白元豪一齐加油啦。 系啊，好啦，咁你快啲翻嚟一齐做节目啦，我哋转头见，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六分，早晨，各位听众，出边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二十九度嘅气温。唔知道你日常喺屋企会唔会成日都用石子去到整嘢咧？无论系 BBQ 焗炉定还是气炸锅，石子咧都系好有用嘅。每次用石子的时候呢，咁唔知你又会唔会諗到一个问题，即係喎，即係光个面係同埋瓦个面边个係外边边个係入面呢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学法嘅，即係好多讲法，就话到有啲就话到係一定要係瓦个面呢就向入面嘅。咁如果唔係嘅话呢，咁整完出嚟嗰啲食物呢就好容易呢会黐住个石子㗎啦。咁又有啲调返转嘅讲法呢，我自己呢其实都听过嘅。好啦，不过咧就问翻一啲生产商啦，佢哋就话到啦，咁石子咧其实咧就基本上啊喺烹调啊、烧烤啊、冷冻储存食物嘅时间，无论系光面定还是系瓦面，本身都系冇分别噶，两者嘅差异只系仅仅啊喺叫做镀制造，即系佢到去镀膜咁啊，镀制嘅时候啦，咁啊工艺制造嘅过程当中，咁啊出现咗咧就系两个唔同嘅面。由于这个滚轴接触的一面呢就会是抛光啊变得光亮。不接触这个重型滚筒的一面呢就会呈现呢就瓦色的。咁所以呢就他们说到啦，他们在功能上同埋无论是烹调上各样的东西呢，个性能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不过有些人呢就会说到啦，啊光面咧，实际上嘅分别咧就系在于石子瓦嗰面咧就反光度就80%，光嗰面咧就88%。换言之，瓦嗰面嘅反射光就会比较常少。如果着重热力吸收多一啲嘅话咧，食物就可能会快熟啲。两者嘅差距其实非常非常之少嘅。有专家就话到喺煮食用途上面更加应该注意嘅咧就系热嘅热源啊，因为佢热到底边一度嚟啦，温度啦，同埋佢嗰个距离，而唔系石子嘅正面同埋反面。咁所以咧喺科学实验上嚟讲啊，无论咧系正面同埋反面咧系差唔多。如果你真系要好斟酌当中少少极度少嘅分别咧，你就可以话石子瓦嗰面嘅向外嘅话咧。咁啊，照道理嚟讲，就可以令到入边，因为佢入边嗰个有光源反射得好啲啦，热能反射得好啲啦，就可以悭翻你叮咁多多嘅一啲电费咯。不过咧，其实都系基本上就系冇分别。咁如果你仲系侧重于正面、反面嘅话咧，咁由今日开始可以接受翻咧，其实两面。基本上咧都是完全一样的呢个讲法啦吓，咁啊出边29度的气温，咁啊好彩我哋而家咧生活上边又冇石子，不过咧我哋嘅石屎地都似石子，成日将啲热量咧反射翻上嚟，所以有阵时要揾翻啲清幽啲嘅歌曲咧，令到自己哎呀舒服啲，唔好咁热先至得啊。 あなたはこの世界を生きてる。今日。 精一杯生きてる時に倒れそうな日もあるけど明日が見えない日もあるけどでもねあなたの目の前にはもう一つの世界があるんだそこはすべてのものが幻そこにあってそこにないだからもう苦しまなくていい悲しまなくていいあなたの体も心も存在しないその世界を逃げ道にしてもいい 嚟自日本呢一位嘅男歌手，佢嘅名字叫做药师寺宽邦，一首歌曲叫做《空》。咁希望咧，我哋个心入边写到空溜溜嘅啊！点解咧？即系唔好咁多繁俗嘅嘢喺度啊！咁我哋个人喺个咁热嘅天气底下咧，如果成日都咁繁俗嘅话咧，就会热上加热噶啦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52，出边29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Mimi 啊，最近咧越嚟越多人咧真系流行食素、哦，不过咧讲紧嘅素菜咧就唔系好似以前咁样啦，食斋咁样啦，而系咧多咗好多新兴嘅用乜嘢话素菜啊，定还是系用其他嘅成分嚟整嘅肉类，其实系乜嘢嚟嘅咧？ 嗯，冇错啊，系啊，其实而家个潮流都兴啊，即系好多啲素食嘅食肆啊，或者嘅餐厅啦、啊，咁亦都咧，其实同以往我哋以前即系我细个认识嘅嗰啲素嘅好唔同啦。以前我哋食嘅会系啲豆腐啊、豆干啊，或者啲炸肉，甚至乎有啲咩素鳗鱼、素虾咁。咁用好多唔同啦，有蒟蒻啊、有面筋啊等等去做啦咁。咁但系咧，亦都因为而家兴素多咗啦，即系讲环保啊，甚至乎话即系低碳饮食咧，就系唔好食咁多动物类嘅。咁或者亦都有啲系讲求再健康啲啦咁。咁所以受到啲年轻人嘅接受素食嘅话，就要将啲嘢吓变得新潮啲啦。咁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都有去品尝过市面上一啲真系即系素食嘅话，burger 咁，哇，食落去个味道都确实系好自然。我自己都第一次去食嘅时候都，哇，真系如果唔讲清楚，佢做得咁好咧，分唔清啊我自己咁，系啦。咁而家嘅呢啲嘅素肉啦，我哋叫好多时都系主要黄豆来源嘅。咁以前嗰啲我都有讲系面筋啦，即系面粉含有蛋白质，而佢哋拆成咗一团，而去搵水冲走咗啲面粉糖分，剩落嚟就一个面筋嘅蛋白质啦。咁就好多啲素食都用嗰啲。咁呢啲咧就系、是、主要而家嘅就好多时用黄豆去做个底，跟住再可能咧就系、是、会去加一啲嘅味道啊等等。咁而呢个咧都系现时有个争议性嘅喺外国，就系话素食系好嘅， 咁如果我哋揀嘅素食係落咗好多添加劑嘅話，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咁確實即係我哋自己喺營養學方面都睇咗好多喺外國方面嘅爭議，喺呢個素肉上嘅新嗰啲嘅素肉上嘅爭議，就係值唔值得佢食一啲加咗好多添加劑嘅素肉呢？咁定係好似以前咁簡簡單單食返一啲黃豆啊或者麵筋類嘅食物少啲添加呢？咁所以呢，就似我都呢自己去啲超市去睇下各種品牌嘅新式素肉，其實款式都好多嘅，有即係可能肉碎啊，至到可能一啲加咗工嘅火腿又有，蟹餅又有，好多唔同嘅魚柳又有咁樣，係啦，咁真係好吸引，因為新潮咗好多啲包裝同賣相，係啦，咁我都會睇到，咦，原來佢哋嘅製作嘅成分呢都唔同，咁所以呢都其實最好去睇下啲營養標籤啊、材料成分啊咁。咁因為材料成分就可以睇到佢除黃豆之外有加咗幾多嘅其他嘅添加劑啦。咁而嗰個營養成分就可以睇到究竟佢哋係即係一個蛋白質食物之餘，亦都會唔會係即係脂肪高呢咁。因為有啲呢佢嘅脂肪量同蛋白質量呢同一啲嘅素真正嘅瘦肉啊，嗰啲系好似嘅，咁但 系 有啲咧，其实就会吓亲我都，咁高脂肪，好似个肥肉咁，亦都喺个饱和脂肪含量，即系坏脂肪含量都相当之高，咁所以咧，我都建议即系大家去即系想试下呢啲新派嘅一啲素食，都去睇下啲营养标签啊，睇下啲脂肪成分，而去选择睇下合适嗰一种去食咯，系咯。 所以咧，嗱，头先听阿 Mimi 咁样讲咧，原来咧以为咧，即系好似唔系用肉类咧，就应该以为脂肪含量低啲啦。但系加咗添加剂，又可能加咗啲会好高反式脂肪嘅成分嘅时候咧，可能反而咧嗰啲三高嘅人士咧，唔好以为咁样唔食肉咧就可以减到胆固醇、哦。 系啊系啊，真系小心，因为喺我角度上，我系觉得真系好嘅。而家嘅即系譬如可能系有啲系素肉咁，你自己可以嚟即系谂下构思下整下肉饼啊，或者肉球啊，或者可能真系我嚟做 burger 等等唔同嘅都可以做啲小炒肉碎啊，呢啲都系好好，即系可以变咗冇咁闷啊，话即系唔系就咁成日蒸个豆腐食啊，或者整个豆腐煲系好嘅。咁但系真系要去选择下，因为市面上都有好几个品。品牌嘅，咁就会去揀返合适嘅话，咁我都觉得可以。咁甚至乎有啲话，我唔係食素嘅，咁其实即係我哋都会觉得一个礼拜可能抽有一日啦，或者点样去试下去行素嘅，咁食啲素嘅由植物来源攞吸取蛋白质啊等等，其实都系对健康上系有一个好处，咁都可以即系行下嘅呢个嘅饮食方向，但系就睇清楚咯。系、 Mimi 啊，就你嘅意见咧，有冇啲人士咧系特别适合或者特别唔适合去食呢一种咁样嘅肉类嘅咧？ 特别适合同唔适合嗱，我会去提一提一点嘅啫。咁就系要去注意翻呢啲食物，除咗我头先所提及到佢有加咗啲乜嘢嘢喺入边啦，咁同埋即系啲盐分等等呢啲要睇下之外咧，咁特别就系蛋白质，因为咧。有好多会去知道佢哋係有蛋白质嘅。但係呢其实个蛋白质含量呢隻品牌或者隻款呢都係有好参差唔同嘅。有啲其实呢可能两口仔细细嚿呢已经食咗等于半塊牛扒㗎啦。係呀，咁但係有好多都唔知道，以为咦黄豆啫嘛，食多啲都唔紧要，就变咗可能好高蛋白质。咁如果可能对于一啲即係肾唔係太好嘅人士呀、或者可能肾功能有啲蛋白尿呀咁都要注意返，可能就真係唔好话即係慢中中咁样去食啦。咁我哋都係讲返话其实每一份肉有七克嘅蛋白质，咁自己去睇一睇返究竟自己需要几多而去控制返，免得变咗个蛋白质太多伤害咗自己嘅健康，或者有蛋白质不足嘅话亦都系营养失调。咁呢一番系我觉得需要去讲下啦，系啦，提点下啦。 所以我觉得呢大家都系时候要学识啦，就系多啲去留意一下啲营养标签啦，咁知道自己呢所摄取嘅营养系咪自己身体所需，同埋系咪适合自己咯。咁就可以呢长此以嚟呢学得更加健康，自己选择食物嘅时候咧，又可以更加安全同埋放心啦。 冇错，系啊。 好啦，今次就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多啲。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出边29度嘅气温吓，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喺朝早嘅时候啊，继续咧都系生效噶啦。嗱，今日咧值得提嘅咧就系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成35度嘅，咁啊，老实讲啊，都系相当之炎热嘅天气啊，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啦。咁啊，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除咗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之外啦，咁啊，另外亦都交通组嘅 Didi 咧都已经入咗入嚟啦。早晨啊 ，Didi， 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 点啊？个 headphone 搞唔搞掂？ 系咯，个 headphone 好似又，我唔系我自己嘅问题啫。OK OK， 而家搞掂啦， 搞掂啦， 冇问题，冇问题。咁啊，讲翻交通先吓，咁啊，再继续提大家啦。其实都较早前噶啦，喺石荫噶，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童子街来回方向啊，近住石荫商场对出一段咧，都系全线封闭、 哦。好似由寻日开始都已经系噶咯。 系啊，其实都系早前噶，喺10号之前嘅、即系两日前发生嘅呢样嘢。咁、啊，记住啊，童子街好易记啫，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 童子街嘅点解容易记咧？ 童子啊嘛，好容易记啫。全线封闭， 童子街又名有少少似童子鸡喎、 啊，街唔系鸡 喎， 都系全线封闭啦。咁所以受影响咧，嗰几条巴士线仍然都系改道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咁一开翻，我哋会即刻同大家讲噶。咁另外隧道方面咧，都系恒常嘅车龙，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今次几好、啊， 暂时几好， 系啦，冇乜啲特别嘢，咁都系热热地啫，系啲天气。 系咯，真系好热啊！ 好热啊！ 系啊，所以你话点算咧？真系，所以我哋真系要环保啊！ 系啊，哎呀，呢、這个真系睿智啊！ 系啊，即系每人做啲，每人做啲。 有阵时见到好多嗰啲国际新闻咧，就话到啲冰啊喺度融下，跟住又话、又点又点啊，咁哎呀，睇到真系心都噏。 系啊，甚至 啲动物嗰啲画面同镜头咧，你都希望佢嘅生态可以好啲咯，同埋人哋住喺嗰度咧，你希望佢住嗰个环境，佢冇得拣噶嘛，冇得好似我哋咁去第二个地方啦。 系啊， 系啊，唔想啲北极熊绝迹啊， 系啊， 啲冰又少晒咁，好惊、 啊。南极企鹅又啊又。大家环保啲啦，系 讲咗啦。我话今朝我唔系想讲环保啊，小白你记唔记得啊？上个礼拜咧我咪讲过嘅，咪搭啲过海的士咧，咪啲司机同埋乘客咧有争执。 系啊系啊系啊，记得啊。 啊，咁我心谂啊，点样可以解决咧？有问题可以慢谂办法解决啊、我就揾到咧，原来咧九龙咧，我唔揾唔知道，原来九龙区咧同埋港岛区过海的士咧，好、多过海的士站噶、 真系唔揾唔知道、一揾就知啊。 系啦，所以大家咧嗱，如果想过海嘅话，又唔想个的士司机拒载，大家又免争执。嘅話就可以咧搭翻啲過海，如果真係咁啱喺附近啦， 即係直頭去嗰、那個過海的士站嗰度。 係、啦，咁其實咧過海的士站咧，佢咧個牌度已經寫住咗噶啦，只限過海，限收單程隧道通行費。哇，又可以慳翻好多。 咦，限收單程喎、 啊？係啊，寫住嘅限收單程嘅隧道費係下低個牌啫，個的士站下低。咁、真係唔錯嘅喎。咁我講一講俾大家聽啊，由九龍區過海嘅的士站咧，原來都幾多噶，包括喺邊度咧？九龍城區咧就喺紅磡碼頭。咁另外九龍城區嘅都係有紅磡碼頭啦、志民街同埋喺新圍街。 哇，咁多嘅！ 係啊，旺角係啊，真係我揾啊先知。旺角咧就有櫻桃街咧，近住澳海城嗰度。咁同埋海帆道、南行同埋大角咀嘅維港灣對出。油尖區咧就喺紅磡嘅港鐵站。都有啦。咁另外就天文台道喺近住金巴利道同七行道南啦。另外漢口道近住海防道。好啦，油麻地啊、永昇里喺呢個欣佳大廈對出。另外尖沙咀就摩地广场帝苑酒店对出。好啦，中港城嘅公共交通交汇处啦、你知道边度？中港城公嗰度都有啦。咁深水埗都有噶，朋友，深水埗朋友咧可以留意啊。喺荔湾道，即系近住美孚港铁站嘅 D 出口嘅。咁所以九龙区咧都有成12个过海的士站噶。哇、咁港岛区咧都有成17个，听唔听啊？ 听啊，听埋啦，公平啊嘛。 其实好有用啊，有时 系啊，真 系 好有用啊。 同埋佢净系即系净系收呢个单程过海啊嘛。 哦，系好犀利添啊，收单程过海，一阵先讲埋啲隧道费啦。好啦，中西区嘅话，依个一定要有啦。以前咧，我哋都。成日都会搭噶港澳码头，系啊，港澳码头啦。咁另外啦，就系、介乎中环5号同埋6号码头之间啦。好啦，加多近街。 同埋江乐道西西行喺188号香港商业中心对出， 嗯， 交易广场嘅公共交汇处， 嗯， 港湾道咧喺英军中心对出，同埋海港中心个交界位对出， 啊，全部沿海嘅， 系 啊， 所以方便啲咯。 我觉得佢真系有考究过边度啲人系会多截啲车 嘅，边度多人搭嘅， 啱嘅啱嘅。 喺湾仔区咧都有喎，喺洛克道介乎卢押道同柯布连道啦， 嗯， 另外洛克道介乎杜鲁治道同马斯道，好啦。铜锣湾接近百德新街、京士顿街交界，咁，嗯，谢斐道喺伊利莎白大厦对出啦，伊利莎白大厦对出， 嗯， 好啦，罗素街、时代广场， 嗯， 好多人都知啦， 系啊， 湾仔嘅琉璃街近住兴发街同电器道，咁另外东区咧就北角道介乎和富道同渣华道啦， 嗯， 太长街介乎筲箕湾道同康祥街，另外小西湾嘅南湾半岛，南湾半岛你哋知唔知喺边啊，小白？ 南湾半 喺小西湾嗰度， 系啊系啊，因为我有 friend 好熟啊，我都听过呢个名字，但系而家突然之间谂唔起啊。 O K， 喺公共交汇处个位啦，好啦，杏花村对出啦，街市对出都有啦，同埋咧日港居，即系观海径啊，喺南区嘅香港仔嗰边都有嘅。咁头先我讲咧，都有咁多嘅地方啦。咁其实真系唔错。咁大家可能话你讲唔记得唔紧要，其实好多咧，原来一上呢个网咧都可以查到噶，咁，嗯，自己可以上网度查下咯。 系咯， 咁啊可以 过海的士站咁样。 系啦，过海的士站就有啦。 系啊， 咁但系原来咧，哇！过一程的士西隧你知收几钱噶？ 西隧的士啊， 系啊，过海一程的士啊， 西隧啊，$30啊，唔得噶， 70啊，大佬，小白， 唔系啊，因为我喺度谂紧，你突然间咁问嘅话咧，会唔会西隧因为的士有啲优惠咁样啊？ 哦，佢有优惠咯，单程我你来回 优惠咗噶啦， 唔系搭我落优惠意思即系话，你平时就咁搭普通嘅过去，普通嘅的士接佢过海要收来回噶嘛，系咪$40啊？而家收70啫，减咗因为净系收单程啊嘛，咁你咪悭翻$70。 哇！ 咁你有车之人，梗系好少搭的士过海啦。咁，好多冇车。 唔系啊，我系有车之人嚟嘅，但系我系唔会揸车过海嘅。 哦，系，你好似好少过海。 系啊，唔系，我都会过海嘅，但我会选择搭港铁或者巴士。 即系同我先生一样啦。 系啦， 冇错， 系啦，冇错。 咁原来一程成$70嘅，你谂下，悭翻一程啦，悭咗几多钱啊？又可以免争拗啦，又可以悭钱啦，系咪非常之好先？ 系啊， 系啊，你就一行西隧咪免西隧咯，行东隧免东隧咯，即系总之系佢指明嘅，只可以系收单程嘅隧道费嘅啫。咁，所以大家冇争拗，同埋佢哋喺得排队过海的士嘅话，肯定系对对面海的路好认识啦，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哋都系想过翻海， 系啦，双赢啦咁样咪， 系啊，咁如果大家要过海嘅话咧，就可以上网 search 就知道呢啲嘅过海的士站咧个位置喺边度噶啦吓，咁，非常之好嘅资料啊，唔该晒 Didi， 唔 该晒， 唔该晒。 天气方面啊 ，O 出边系咪大汗搭细汗先？喂，欧，早晨， 早晨， 喂，早晨啊，汗就冇流啊，不过有啲想呕啊，你头先系咁讲的士啦，我今日坐的士翻嚟，个司机真系。驾驶 好朗系嘛？ 佢谂住摇篮曲咁摇你瞓下嘛？点知哎呀唔得添！ 佢咧红灯啊俾油，绿灯咧就收油。 哇！ 最新驾驶方法咁啊，唔好理佢啦。系总之人冇事啊，做到世界冠军。好， 但系喂，话事话做咩？你架车坏咗咩？ 唔系，我都 wing 下，唔系有啲保养品要攞去攞，去保养，同人一样啊 ，keep 下佢啊嘛，系咪先？我哋都 keep 得好好啊。喂，讲翻天气先嗱，如果你话好晒去形容咧，好负面啦，我决定今日正面啲。喂，个太阳好好啊， 系啊，即系阳光充沛啊， 系啊， 呢啲位蓝， 正啊， 云好白，系啊，不过亦都好热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两位拍档讲好嘛？唔该晒， 唔该晒啊。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咧就系咁嘅。天晴，日间酷热啦，最高嘅气温话今日最高气温真系热啊！去到成35度， 哇！一睇到个数字都觉得好惊人啊，35度喎。 系啊，35度啊，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展望，就咁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系酷热嘅。酷热都唔够，仲要持续酷热啊！ 系啊，好热啊，好热啦！ 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咁啊，29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嘅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2低水平嚟嘅。咁啊，紫外线指数不过我哋而家就睇唔到啦，但系即系出边都真系好晒噶啦吓。咁啊，大家都留意住补水。好啦，头先天文台讲过就有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啦。咁啊，星期五六日咧，五六日一咧。是有啲骤雨嘅，的而且确有啲骤雨嘅。不过咧，去到下个星期二，即系七日之后咧，又系好似而家咁啊，阳光非常之充沛啊吓。咁啊，所以咧，其实基本上整个星期咧，都系太阳伯伯咧就啊吓，我加班啊，咁啊黐住我哋噶啦。好，今日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啊，咁啊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有晨光大学啊，听听先，有周华山博士。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你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我最近咧见到一个词语啊，叫做高敏感人啊。咁咧佢嗰篇嘅文章咧就讲呢一种高敏感人嘅痛苦。咁其实咧我就即刻谂起周博士，睇下可唔可以帮到呢一类人啦。因为咧佢讲嗰啲特征咧，好似都几普遍，即系我都会一睇完呢啲特征咧，我可能脑里面都会谂起某一两个朋友啊，或者某一两个同事啊咁样，都有呢啲特征嘅。点样为之高敏感咧？譬如佢话咧对于某一啲嘅信息，佢会可能自己咧谂到好远，即系譬如人哋讲一句说话咧，唔系咁嘅意思，但系佢咧自己就再去加工啊、想象啊、偏向某一啲嘅消极思考啊，特别在意咧自己嘅表现，即系喺人哋心目中嗰个形象系点啊，咁啊，亦都咧会俾人误解佢系神经质啊，因为佢咧谂太多，亦都相对咧比较怕丑，情绪咧就好容易陷入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呢一类朋友仔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嗰、那个，即系我估应该都会大多数系有啲不安啦，所以先至将嗰个重点放喺人哋点样睇自己，跟住少少嘢咧，自己就哇发到好大啦。点样可以改善呢个嘅情况咧，周博士？ 系啊 ，Kitty， 其实好普遍嘅高敏感人咧，通常人际关系容易出事嘅，因为佢好敏感，好多情绪，好多感受。而最大鑊就係佢極度相信佢自己嘅感覺，佢信曬佢嘅感覺。然後你正話咁瞄咗我一眼，你握手嘅時候咁細力，兩秒鐘縮咗，你一定好討厭我，你一定係乜乜乜，就作咗隻故事出嚟，然後自己又信咗自己嘅故事喎，咁啊自己玩死自己。然後你問翻對方，對方話係咩？乜我同你握手我都唔記得咗，即係其實係即係作茧自綁啊，令到自己好痛苦嘅。咁同埋我。嘅身边所有高敏感人咧，佢又好自豪自己好敏感喎、哦，佢、哦、甚至有啲华生你唔明我噶啦，你知唔知道我系咩人啊？我话你咩人啊？你咪人一个咯，我系 HS 啊，我 highly sensitive people 啊 ，HSP 啊等等 update term 出嚟，你觉得自己好特别，佢成日同。好特別噶，哇！你有幾特別啊？ 覺得係特異功能咁樣係嘛？即係人哋你 feel 唔到，我 feel 到咁樣。 所以其實係即係人性好脆弱嘅，我哋每個人都渴望自己係好特別，而最痛苦就係渴望其他人覺得我好特別，其實就好介意自己嘅形象。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有呢個部分咧，我諗第一個要留意啦，多啲問翻其他人嘅回應，唔好信曬自己嘅感覺。我認識一啲朋友差唔多離婚啊，就因為只係因為丈夫或者老婆嘅一個眼神、一個動作，遲啲覆佢作成隻故事出嚟，第二日寫幾千字俾老公或者老婆。你昨晚冇覆我電話，你一定係點？哇！跟住對方睇完之後謝曬啊！昨晚我俾翻啲圖、俾啲相你睇，我真係同邊個一齊啊？但係對方就已經痛不欲生啊！所以唔好以為自己好敏感係。即係好有創造力啊，好有藝術細胞啦、啊！即係每樣嘢都有優點啦、啊。同時，我諗我哋要好自律啦、啊、唔好太放縱自己嘅感受。所以我好中意一句説話，我鼓勵如果你覺得自己係好敏感咧，同時你學一句英文咧，我哋一起學一句英文字啊，就係、是、I could be all wrong。我可能係錯嘅，而家我可能係錯曬啊！我哋每個人都可能係錯曬嘅，即係唔好太相信自己嘅感覺啊！嗰、那個只係我嘅感覺嚟嘅啫嚇，同埋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感覺，所以當我有咁強自己感覺嘅時候咧，好簡單，我想知道對方有咩感受咧，方法只有一個，就係、是、問佢咯，問翻對方你覺得點，然後問完之後咧，記得要聽，同埋唔好太沉溺去講自己嘅感受啦。其實全世界係得我自己咁關心自己嘅感受嘅啫，即係冇人真係咁關心。你一開口就要講25分鐘先講完你嘅感受咧。你老公老婆都頂你唔順㗎，咁、啊、所以要好好節制，善用自己嘅感受去貢獻呢個世界，而唔係沉溺喺自己嘅感受裏面。咁、啊、所以呢、這個都係㗎，我認識有啲高敏感人係即係痛苦㗎，即係所以我哋要善用自己呢個特質，去譬如藝術創作啊，去做一啲有價值嘅嘢啦，而唔係沉溺喺自己的感受裏面。 嗯，這句說話都好有用，我想敏不敏感的人都要平時提醒自己，就是自己都有機會錯啦，不是自己覺得的東西就是啱曬，你看到的東西就是證據咁樣啦。咁另一方面啦，就是當你個人咁敏感，即、就是你同外間接觸俾咗好多訊息啊，感受你嘅時候，你一定會哇有好多無限嘅聯想，其實個人都會好攰啊。你覺得獨處係咪都係一個插電嘅方式？即係令到佢可以沉淀翻，即係冷静下啦，叫做呢、這个係咪都係其中一个方法咧？大家都需要。 係啊，絕對係啊。同時我哋要留意啊，獨處咧係有两个极端嘅，好唔一样嘅、第一个极端咧係獨處嘅时候更沉溺沉醉喺我自己已经哇，我好高层次、好高维度，我同太自然已合一啦，我与神同在，我係神嘅仔女，我係代神去发声。Kitty 崔杰同。我你未講，已經感受到你前世係點點點，你內心其實童年有咩創傷，即係可以好誇張嘅嚇，即係完全係自己作出嚟嘅，自己投射嚟嘅。咁所以獨處係幫我哋去反省啊、反思啊嚇。咁所以多啲問自己，當我獨處嘅時候，我哋可能好多感覺嘅，譬如我覺得我好受傷害啦，我覺得你欺騙我啦，你隱瞞我啦，或者你愛上咗我，即係啲完全可能自己想象出嚟。問自己兩個問題，第一 ，Is it true？我的感覺是否真相？ 嗯， 然後再問我看到什麼證據，有什麼客觀證據，我是絕對肯定到它是真相。因為很多時候人們覺得你一定是怎樣，其實都是它的感覺、它的投射，其實沒有任何客觀證據的，那就屈了人又屈了自己。所以獨處是很好的，同時多些留意了。如果高敏感人呢，我想要比自己簡單一些，多些重視人際關係，多啲問翻身邊，即係你關心嘅人、重要嘅人，你覺得我有啲咩地方值得留意㗎？我有冇同你相處令到你唔舒服啊？因為好多時候我太信咗自己嘅感覺，捲咗入去啦，會無窮澎湃、無窮上綱上線咧，令到身邊嘅人唔舒服。所以 keep 住問身邊人攞 feedback 回應，係任何人都好需要，即係創造幸福關係好重要嘅一步。 嗯，這個我想大家都學習一下啦。我都發現可能即係唔知係咪文化嘅問題定係咩問題咧，好多人開口講啊問人咧，即係覺得好似好困難咁樣。有時啲人同我分享完之後，我就話嚇、你肯定？咁其實我都唔肯定㗎，我都係我自己諗嘅咋咁樣。咁可能我就話咁你唔問，即係你覺得嗰個人係咁，你唔問嚇咁其實好簡單啫。我問一句，你真係咁咩？咁樣有幾難咧？即係又唔會好 hurt 噶嘛，即係就唔明點解，即係好似一定有一個隔閡咁樣，好似咁樣面對面三口六面問下，有啲咩咁困難咧？何周博士 係啊 ，Kitty 你講得好好啊！你之前都分享咗一招係溝通好重要嘅。當我見到我身邊嘅人講一啲可能比較武斷，或者佢捲咗入去自己做受害者，好痛苦咧，我哋可以好心平氣和問一句嘅啫：你真係覺得係咁啊？你係咪肯？然後跟住第二條問題就係、你基於乜嘢覺得佢一定係咁啊？ 嗯， 即係我哋等佢自己都同自己有一個對話，學識佢要攞啲客觀嘅證據，而唔係因為好多人是區分唔到嘅，將感受同事實係。區分唔到 ，mix 即係混埋一撇嘅，即係我覺得你唔中意我，依、這個只係我的感覺嚟嘅咋，未必係事實嚟嘅，所以我哋好多時將我嘅感受變咗事實，再強加喺對方身上，變成批判，呢、這個係好多人際關係出事一個好核心原因。所以 Kitty 你做得好好，就係、可以多啲去問翻對方，你基於乜嘢覺得係咁？你真係肯定係咁啊？咁呢個好重要。 啊！呢句说话我都学到袋落袋先，即系下次如果我遇到呢啲咁嘅朋友又有相同问题，我都会同佢解释翻啊，感受系一样嘢，事实系另一样嘢。啊，呢、这个好有意思。 其实对自己都好好噶 ，Kitty，即系自己好多时自己好澎湃啊，我觉得好受伤害，我觉得你好讨厌，我憎死你，你系切精嚟噶，我哋好夸张喎啲情绪咧，即刻停一停，问一问自己，呢、这个系正话 Kitty 你嗰条问题啦。呢个系我的感受，还是呢个系客观事实？我基于乜嘢觉得呢个系客观事实？咁我即刻会冷静落嚟，咁呢个好重要。 嗯，好啊，咁啊，今朝咧都学咗唔同嘅招数啊，多谢周华山博士。咁我哋下个礼拜嘅晨光大学再倾过，多谢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系啦，咁勤贴洗手啊，注重个人卫生啊，好重要啊吓。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咧，咁啊当然朝头早嘅时间啊生效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大概35度嘅，呢个时间嚟到早上嘅7:29。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转头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今日系7月12日，星期二，农历6月14。適宜嫁娶、纳采、出行、开市、动土、上梁、移宅、入宅、破土、安葬。 小白，今日 OK 喎。 Kitty 觉得 OK 就好啦。今日记祭祀祈福， 写低呢两样先， 唔好咁刻意。今日都系展开新对话日。 我会同唔同嘅朋友展开新对话，从而加深了解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将会在9月5日选出新任党魁兼新任首相，至今已经有11人宣布会竞逐党魁的职位。代表英国保守党下议院党团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说，正在商讨新党魁选举的细节，提名期在当地星期二，参选人需要取得至少20名国会议员支持。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将会在星期三起连续多日进行投票，估计到下星期一会剩下最后2名的候选人。全体党员到时会以邮寄或者电子方式投票，到9月5日公布结果。首相约翰逊到访伦敦一间科研机构，是他宣布辞任之后首次公开露面。他拒绝表态支持任何的参选人，他说不想因为他的支持损害任何人的机会。至今公布角逐党魁职务的人包括外相卓惠斯、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前卫生大臣贾惠德等。在印尼雅加达访问的国务委员王毅和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和外长雷特诺会晤。王毅在东盟秘书处发表政策演说，他说当前亚洲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出现开放和封闭、合作与对抗、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两种截然不同的走向。王毅说当前包括东盟在内不少国家受到所谓选边站队的压力，他认为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各自的主权和核心利益，令东盟地区远离地缘政治的算计，远离丛林法则的陷阱，不要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不受霸凌霸道的胁迫，将自己的命运和地区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王毅强调，中美如果能够实现在亚太地区良性互动，不单是有助于增加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亦都符合地区国家的普遍期待。中方对美方作乜嘢嘅反应拭目以待，咁样亦都将会检验美国能否放下霸权心态，克服冷战思维，摒弃零和逻辑。今年任满的美国驻港总领事史默克发表临别演辞，敦促北京让港人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所赋予的自由和权利。他强调美国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支持香港独立。史默克认为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国安法，极大地削弱香港的自治。国安法通过模糊定义国家安全，营造令人恐惧和胁迫的氛围。

你点话点好呢？ 我想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呢，就唔使再登记㗎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八月七号就自动拎到㗎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我想申请入多啲添啊。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幸运红、陈明喜、双天鹅、方力申、罗家英、米雪、张达伦主演， 主角叶美玲一从医学院毕业就参与抗疫工作，同时经历家人、病人、恋人带来的考验，但她同所有医护人员一样，每日用生命演绎人性的光辉。 《出发2022》，逢星期六晚上九点，港台电视30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的7:39，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 而家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梁荣忠、Kitty 崔杰同埋阿 O 喺度嘅。 系啊，今朝早咧咪睇到报纸啦，讲呢个全球嘅人睡比例啊，即系到100岁咧就 有新闻啊。 有新聞， 正所謂100歲都有新聞。 係啊，都有新聞，同埋就長憂99係咪嗰啲？ 好似香港都幾長命喎，依家啲香港嘅朋友仔 係都唔知幾㗎啦。 全世界最長壽嘅，不論男女。已經是香港 number one 啦，已經係香港。 係啊，咁但係咧，另外一個計法就係人歲嘅計法啦，係啦，即係有幾多個比例咧？咁、 人歲即係過100歲先可以叫人歲， 係啦。咁啊，原來咧其實都排喺前邊嘅名次啦。咁啊，當中咧活到100歲嘅人歲排名咧，香港咧就排全球嘅第七位嘅。咁啊，每10萬人當中咧。就47個咧，係100歲老人嚟噶啦，哇！其實都幾厲害喎，我覺得係嘛。不過我想講咧，之前我婆婆都90幾歲係啊，即係都好健康嘅。佢之前即係到，譬如你話以前咧，你會覺得去到80歲已經哇老人家啦咁樣噶嘛。咁但係你去到哇90幾歲，你都仲見佢即係都好精靈啊咁樣，你都會覺得好勁啊。 一去到長壽咧，就成日都會問一啲即係有翻咁上下年資嘅哥哥姐姐們咧。 有咩秘訣啊？ 你聽過嘅好大嘅反差嘅，有啲咧就話：哎呀，健康飲食，即係有一種啦。跟住就話有啲咧，我日日都行噶，特別係住喺一啲即係譬如話內地好多山區嘅，佢哋每日都要翻山涉水嘅，可能嗰啲咧。佢哋個身體會好健康嘅，又有，有啲就話我冇嘢嘅喎，食煙飲酒樣樣齊嘅喎，又有。 啱啊，中國，我近排咧見到一個叔叔。那個叔叔咧話俾我聽，佢阿爸生日。佢阿爸生日，即係佢已經係一個叔叔嚟嘅。佢仲有一個阿爸生日，我話啊，咁你爸爸幾多歲啊？哦，我爸爸咧99歲啊，咁樣。跟住我話哇，有咩長壽秘訣咧？咁我又問翻鐘哥嗰啲取下經，同埋即係拗下水吹啊嘛，係咪先？冇咩講，跟住就話佢話有馬跑就得㗎啦。 嗱， 係啊，佢話咧一年咧有一個月唔係好開心。马贵休鼠唞鼠嘅时候咧，阿爸唔开心啊， 冇寄托， 系啊，要陪佢饮多啲茶，其余时间佢都好精灵噶，偶然仲中下马仔请翻我饮茶添，咁样，即系咁样啦，即系呢啲讲笑，即系总之大家有个生活嘅乐子，有念记嘅嘢，咁啊有生存嘅意志咁样。 我谂呢个都紧要。 跟住又话咩饮绿茶呢样嗰样，其实原来冇准则噶，即系长命就长命咯。 系，同埋我谂就系即系嗱，佢觉得嗰样嘢有用嘛。咁而佢又有做啊嘛，咁所以佢咪開心咯，即系啊，我做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样。嗰陣時我婆婆咧，佢都食好多魚嘅，即係佢每一餐都有食魚嘅，咁啊都有一啲運動，即係就算佢唔落街行到去咯，佢喺屋企咧都會即係喐下啲筋骨啊，手手腳腳啊，同埋佢冇乜嘢煩嘅，即係唔 烦恼，亦都唔理你哋嗰啲小朋友点样嘅，即系佢都自己好好好 peaceful， 好好平静嘅。 呢个又可以讲，旧时我哋做深夜节目啦，即系同钟哥，咪成日都会见到 Uncle Ray 嘅。跟住我都有问过 Uncle Ray， 点解你咁长寿噶？ 咁强健， 佢又讲一句， 到你噶， 佢咪又讲一句，佢咪佢有嗰日有讲一句话， 听音乐， 唔系 做节目，翻电台， 饮多啲水啦。 哦，系啊， 饮多啲水啦，水又一个， 系跟住喺我面前就扭开， 即刻饮水。广 告咁样，咁啊，可能真系足够嘅水分都帮到晒。 系咁啊，好多样原因啦，咁啊，所以咧，其实睇到香港嗰个人税嘅比例咧，都算高嘅，比起二十年前，其实上升咗近九成咁多。咁我哋睇下咧，呢个世界人税比例最高嘅三甲。是都是位于呢个加勒比海地区，原来系啦，就是全球人税比例最高嘅是法国嘅外省啊，瓜地洛普，每十万人当中咧就有75名人税嘅。咁啊，有趣嘅系咧，即系头先讲咧，嗰头三个即系 top three 嘅地区咧，都系喺呢一个加勒比海嘅国家又或者系地区。第二位咧就系巴巴多斯，而第三位咧， 你停一停先，佢话唔怪之应该去谂到啲搞激嘅素材。 等讲埋第三个先，等佢坐一坐气。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都系法国嘅外省，叫做马丁尼克。 嗯，我唔怪得知乜嘢 嚟啊嚟啊！ 你有冇成日 嗱？可以笑定先，我听咗先， 真嘅喎，真嘅。嗯，由细到大咧，成日都有一个叫做梦想啊，即系当你叫做搵翻咁上下钱嘅时候，你想做乜嘢嘅排行榜咧？必定有一个咧，就系话我想去加勒比海坐游轮啊！ 哦， 系咪就系想去感受下当地嘅灵气啊？ 可能真系， 即系等自己长寿啲咁。 同埋你有钱先有得长寿，可能都系关事啊！ 即系谂下，我要去加勒比海坐游轮，即系首先我要买张机票飞去加勒比海，嗰度已经好贵啦，仲要去嗰度坐游轮，头头尾尾可能成两三个月你唔做嘢，仲要有钱使，所以你话几有钱先至可以去满足你自己呢、這个感染当地嘅灵气嘅愿望？ 本身啊，加勒美啊都要多啲钱啊，即系你产咧，哎呀可唔可以加啲腊味啊咁样，佢都要多啲钱啊，所以无论点样，可能都从钱有啲挂钩，因为加勒比同埋加勒美点睇咧吓？ 呢个加勒比海嘅生活方式咧，的确应该系令到人即系长寿嘅其中一个条件嚟嘅，咁、舒服啊嘛，悠闲啊嘛。嗱咁至于咧，大家都可能会谂起日本啦，日本都系好知名系长寿嘅地方啦。咁啊，其实同呢个乌拉圭咧。都是并列第四的、所以都算是很高名次的、但是你说美国呢虽然就排第十一都算 OK 啦、但是以整个数字来看呢、就它就是最多即是那个数目是最多的。 但看看他们每一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呢、他们的飲食習慣都挺不同的。 对、 譬如你就说美国和日本都在那个 top 10里面。 美国11、 11 多比例是。 在11里面。 都算高的 ,OK 的。 但是飲食習慣挺不同的。日本成日都说 是 绿茶很健康啊养生啊。美国就是 fast food 啊垃圾食物啊。即是很不同的。 是啊。 但都会有这么多咁有福氣嘅哥哥姐姐喺度咧，咁其實真係係咪同飲食冇關係嘅？ 係啊，定還是同工作有關係？你見香港咧，真係即係成日有句金句嘛，啲叫做打工仔，就係話啊，即係你唔可以病㗎，你只可以 pass away 嘅就係咁樣啊，即係有一個咁嘅説法啦。咁但係。你因为你一日仲系工作紧啊嘛，咁所以你就继续有个生存嘅意志，即系、有啲哥哥姐姐都系咁样啊，有细艺有工翻咧，即系兼职又好 part time 又好咧，啊一路咧生活都好健康，反而即系如果进入一个全退休嘅状态咧，佢哋就反而放松咧，就身体反而冇咁好。我都有听过一啲咁嘅说法咯，咁亦都有另一样嘢就系、即系香港可能我都唔知啊，可能真系大家工作压力令到你哋反而系有个生存嘅动力啦，咁样唔知系咪咁样？ 系咁啊，两个角度睇啦，即系如果系一个生存嘅动力，即系佢可能系需要有一啲细艺，咁但系佢唔系一个好急切嘅需要。咁但系调翻转咧，有啲即系我好长寿，但系我真系冇积蓄咧，佢就真系要继续好劳碌咁样去到工作啦。咁所以其实咧，讲到最尾就系、如果你多咗呢个调查发现，就算好多唔同嘅地区排名几多都好啦。 比起十幾廿年前咧，那個人口即係、就是、人數嗰個比例係多咗咁多嘅話咧，其實即係政府嗰個安老政策咧，又係要即係與時並進啦。 都有一句説話咧，我成日覺得我就希望大即係戒掉咗佢嘅，大家都我自己都係，我好唔中意一句叫做安享晚年嘅説話嘅，即係我唔係話唔應該安享啊。是不应该界定晚年、 嗯、 你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做晚年的嘛。晚年即是大家来试你计数，最后你埋单计数你才知道，哦，这里叫前节中节晚年这样。那你安享晚年，那即是多少岁开始我叫做晚年呢？如果我一讲过喂我现在开始晚年的了，那是不是即是咦我计一计数，那是不是差不多？那所以安享晚年，你可以安享任何一年咯，而唔系安享晚年。唔好夹硬界定咗呢一个期间就叫做最后嗰几年啊嘛。 垂头丧气，叫天不应，抹不走渴求。一切如常，世界太多打压，压不到怒火。就算难过哭泣够了，就算害怕这座城崩溃了，吸口气，坚壮笑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很需要聆听到世间的赞美。但说不出理由，一切无常，各有各的需要，也不必藉口。父母密友不想见了，没有伴侣，孤独时只想笑。天知道，哭过多少，穷得很泄气，不肯心死。纵使吸看不起，发型化妆气球无知，笑话对抗卑鄙，来挤出笑脸，夸张一点，方可悲中带气。小丑从来吸取笑，谁又会吸他打气？即使得不到赞美。个小丑没有道理放弃。 德田悲中大喜。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钟哥，我要问下你哋先，有冇留意咧身边嘅朋友咧？如果系拍拖前后啦，或者结婚前后咧，同佢单身嘅时候最明显嘅分别系乜嘢咧？ 哦，幸福肥， 冇错啦。喂，其实我想讲， 感触啊，突然间大家， 唔系 Kitty 冇 ，Kitty 冇， 隔篱嗰个啫嘛， 即系你唔幸福 咩啊？ 我幸福，我见到佢咁肥， 你又唔幸福、 啊。我呢啲天赋异品啊嘛，我减咗好多嘅嘢。 Kitty 嘅幸福系因为咧佢煮得一手好菜式，咁、嗯、所以即系对方咧嘅身形系有呢一个膨胀嘅趋势系正常嘅、嗯。 但我想话咧，其实佢肥唔系因为我煮得 系咩？ 好，唔系我成日都话，即系啲人话、哎，你唔好煮咁多俾佢食啦，佢肥咗咁多咁样。跟住我就话，其实佢食咩，我食咩啫？ 哦， 嗱，分量、啊。其实嗱，咁如果你男人比起女人食多少少，又 好 正 常 啊。 系咪净系少少先？ 都系少少啊！我唔会煮完之后净系俾佢食噶嘛。讲真的、嗯，我本身个食量都唔系细。 咁好离奇喎、啊、呢件 事。咁所以咧，我都会话其实真系唔系好关我事嘅。 你咪嗰啲外国人煮食方法啊，即系成嚿牛油懂落去嗰啲。 唔会喺嗰碟嗰度。 唔会啦，我都有粉食，我点会咁唔健康啊？系咪、嗯？所以其实可能系佢其他嘅生活习惯嘅。 哦， 系啊，我要喺度澄清，因为佢个健身教练叫我你煮啲嘢 唔好 小心啲喎， 佢食啦。 佢话我好小心噶咯， 一定系嗰啲食唔饱，于是乎咧出去日日食快餐店嗰啲咁样，即系食两个包先翻工。 可能系啦，我唔知道呢啲啊， 咁啊唔知啦。喂，不过咧，原来幸福肥呢一样嘢咧，即系嗱，我初初都唔系好信嘅，但系咧，我最近见到有一个研究报告咧，就令到我觉得吓乜，原来真系咁样咩？嗱、嗯，原来有一项研究咧进行咗十年噶啦，其实幸福肥我谂都冇讲咗十年咁耐啊嘛。咁、 嗯、 但系咧呢个研究竟然咧就进行咗十年啦，咁佢就话咧喺8000个受访者当中咧，嗱咁佢就有一个嘅期限嘅，咁佢话结婚之后头5至6年嘅女性咧，系大概会重24磅。 哇，咁多！你个基数系几多先？ 我哋睇埋后面个比较，个比较系咩咧？好啦， 平均啫， 系啦，冇结婚斋同居嘅咧，就重22磅。 咁、嗯、都差唔多啦， 系咪？ 对，如果我肥咗22磅同24磅嚟讲，其实冇冇乜分别噶啦。 系啦，好啦，而冇同伴侣同居但有拍拖嘅咧，就肥13磅。 哦， 即系差唔多啦，差唔多一半啦。 食饭啊嘛。 吓、啊，即系你觉得系关事啊？咁拍拖都好可以一齐食饭， 所以都肥13磅咯。因为你其实真系噶，你拍拖即系你有咩好做啫？好、嗯、多时候就系食嘢咯，食饭系啦，你都其实都唔系好行街噶啦。 好简单个生活作息啫嘛、啊。如果你拍结婚或者同居，咁你一日差唔多早午晚三餐一齐食嘅，即系差唔多吓。咁、 嗯、 但系你拍拖可能一日极其量一餐， 或者甚至乎系一个礼拜有几餐。 几餐系咪？咁、嗯、可能大家平时嘅饮食习惯，你会 keep 翻你嗰啲，佢会 keep 翻佢嗰啲，大家唔会有冲撞啊嘛。 哦、但系点解喺埋一齐就有肥嘅影响咧、可能我好健康咧，可能佢一齐食啲健康嘅嘢得唔得咧？ on diet 咁得唔得咧？ 引用之前另一个调查报告啦，嗰、那个就系话系会互相影响嘅，唔系净系饮食习惯，直头系生活习惯。喺埋一齐之后系会不断。互相影响，直至到结咗婚继续嘅， 哦， 即系你由拍拖开始， 然后结婚之后又有啲新嘅习惯要影响啦，咁样。 结婚之前已经开始噶啦， 嗯， 即系拍拖阶段已经开始啦，结咗婚之后咧就会。变成即系变成同一条轨迹上边添嘅， 哦， 即系会咁样。 嗱，佢个研究咧，佢都有一啲嘅即系综合咗个结果系咁样。其中一个咧都似阿钟哥讲呢一个嘅，佢、嗯、都系话咧，因为两个人一齐嘅时候咧，其实咧就会即系互相去迁就同磨合啦。咁好啦，一开始避免嗌霎嘅时候咧，嗰、那个迁就就系点咧？譬如可能咧，阿女方咧就系朝头早8点，跟住可能晏昼2点，夜晚10点食嘢咁样啦、嗯。男方可能本身系10点，跟住可能晏昼4点咁样。于、 嗯、 是乎咧，一人就一餐间住。一日咧就食咗 double 嘅份量啦、 嗯， 即系呢一种都系个磨合过程当中发生嘅一件事啦。 但系虽然磨合啫，正话我讲嗰、那个、嗯、即系互相影响去埋同一个轨迹嘅调查咧，咁、嗯、佢就话其实最后咧未必一定系变成负面嘅。譬如一个好唔中意运动，一个好中意运动，有可能最后变成两个都唔做运动，但系亦都有可能变成两个都做运动嘅。 哦，其实即系睇佢自己点样选择啫。 系啊，即系唔一定系变成会唔好嗰边嘅，可能会变成两个都好嗰边、 嗯。都系嘅，嗱咁另外其实你哋都几准，因为另外一样嘢就是 Kitty 嗰个 point 咧，亦都系其中一个研究嘅指引之一嚟嘅。咁佢就话咧，其实除咗话佢哋两个一齐拍拖嘅时候会多咗一啲嘅时间去食嘢之外咧，亦都多咗好多咧，譬如话介绍俾朋友嘅聚会同埋家庭聚会。 佢话 呢个分别咧就系讲到点解结婚嘅人咧会肥多一倍啦，就系因为多咗好多呢啲家庭同朋友即系互相认识嘅聚会啦。 一到 weekend 就一齐食饭啊咁样，咁通常你一大把人食饭。 飯都唔會好健康噶啦， 係啊，同埋 打下邊爐啊，係啊，跟住哇嗌到成台都係餸啊咁。 一班人食嘢最尷尬係咩咧？ 係咩咧？ 你做咩唔食嘢啊？做咩唔食嘅？唉唔 係 啊！ 你同我清曬佢咁啊！ 所以即係就會有呢樣嘢，同埋咧第三樣嘢咧，嗱我就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個咁樣嘅諗法啦。佢話原來咧拍緊拖嘅人咧都會在意對方眼中嘅自己啦。咁所以咧本身就算你個人咧食嘢係好 hea 好求其嘅，你去到對方一齊食飯嘅時候咧，你都會覺得我要對呢一餐飯咧係有啲要求。於是乎咧，越多要求咧，即係你都知而家啦。你譬如普普通通，你就咁食個快餐咧，就肥極有限嘅，或者嗰個份量亦都唔會話好誇張啦。咁但係哇，可能你走去 fine dining 啊，或者你走去食啲哇好勁嘅，好多碟餸又前菜，食到甜品啊咁，甚至乎加埋啲飲品啊咁樣咧。咁於是乎咧，咁樣食下食下咧，就會好嚴重咁超標啦。 即係麻煩，幸福肥又话唔得，你结咗婚之后继续都系咁瘦，啲人又话你唔幸福。 哦，咁啊系，其实个指标真系好难定啊，可系咪咧？咁但系呢一个唔知模型会唔会算系单身人士比较庆幸嘅咧？即系而家可以 keep 住先，当可能有咗伴侣之后咧，就都要步向呢个会增肥嘅趋势啦。 但系佢呢个研究有冇讲话即系幸福肥之后有冇影响到双方嘅感情啊？或者有冇啲咩方法可以预防啊？咁样嘅咧？ 嗱，佢咧就系冇讲。到底咧之後嗰個影響，大家會係點樣做啦？ 你而家將個事實講咗出嚟啦，其實你唔講我都知啦。 係啊，都的而且確咁。嗱，不過咧，亦都似啊鐘哥講過趨勢，佢就話咧，有好多人咧，當去到一個位置咧，發覺自己同埋伴侶都咁肥，佢原來咧好多人咧幸福肥係唔覺得自己肥咗㗎，係因為見到伴侶嘅身形有明顯嘅改變，又或者好似 Kitty 咁樣，身邊人同你講，你個伴侶好似嘅身形咧開始越嚟越幸福咯喎，咁樣跟住佢就意識埋，原來我。自己都是这样的。 怎会觉得啊，你每天都看住自己或者看住。 廿几磅我怎会不觉得啊 十年之后嘛你每天看每天看不觉得。 不是的，其实我觉得都觉得。 即係 都覺得 點解廿年之後喺街度撞翻嘅時候，變咗咁多嘅。其實佢唔係一夜肥胖嘅，佢慢慢每年都有啲增長 嘅。正所謂陰啲陰啲就肥多啲咁樣噶嘛， 我反而呢個就難搞喎，即係如果呢個情況，如果你一下子肥十磅八磅，你會即刻，我真係肥咗即刻減喎。如果慢慢多啲多啲，就真係難搞。 所以即係自己都要顧下自己形象，做多啲運動，健康啲啦。 政府宣布今个月15号起居家隔离的确诊患者需要佩戴电子手环，当局亦都会尽快推行安心出行实名制，引入红码和黄码识别确诊和居家检疫入境人士。当有市民的核酸检测阳性，程式会转为红码，入境检疫人士完成定点酒店检疫，如果返回符合居家健康监测的地点，就会显示黄码。初步构思持有黄码的人士不影响他们搭交通工具。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调，安心出行程式实名制并非追踪，不会限制无确诊或者无需检疫市民的自由。对于上届政府官员曾经说安心出行不需要实名制，他说变幻是永恒，疫情不停改变，不认为政策改动代表与上届政府有任何冲突。本港昨日新增286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2611宗是本地感染，再多7名患者死亡。学校呈报627宗个案，有234间学校过去一个星期有两宗或者以上的个案，当中8间学校有个别的级别要停课一星期。政府话近日危重患者个案宗数明显上升，医管局已经就最坏打算制定应变方案。医管局话，如果有需要，可以在48小时内调动到公立医院超过一成急症和康复病床应对，亦都会调整预约手术和非紧急治疗服务。欧洲受到热浪侵袭，英国气象局星期日发布极端天气警告，预测星期一的气温将会攀升至摄氏32度。英格兰和威尔斯大部分的地区罕有地发出黄色警报，在威尔斯录得 28.7 度，是今年最热。当局警告民众注意高温引起的潜在健康和交通问题。 部分的列车在高温下要减慢车速，班次受到影响。另外受到酷热天气的影响，预计星期一西班牙马德里的气温将会达到摄氏38度。在今个周末，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7.22， 瑞士法郎 0.982， 加元 1.299，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191， 欧元对美元 1.005， 澳元对美元 0.67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65点，跌2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99美元，卖出1,734.9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晴朗酷热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有坏车阻路，咁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住兴发街对出。就是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慢线有坏车，咁车龙排翻去东区走廊啦，近住兴发街。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啦，近住明爱一带咧就系车多少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另外由于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石荫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叫嘢饮嗰阵记得要讲小甜或者酒甜啊，唔该。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西九龙纪律部队宿舍第二座、北角云景道43-49号行景园、铜锣湾摩顿台21号湾景楼、荃湾德华街14号德饭楼、马鞍山富安花园一座、将军澳宝盈花园5座、屯门新屯门中心6座、荃湾海滨花园海珠阁、九龙城德朗村德章楼、大埔仲雅苑仲美阁、旺角花园街1号红禧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燕破乐从炊事班正式调入一班，连女进行比武大赛，每轮获得第一名的队伍将会晋级。燕破乐、萧云杰、张天阳组成一队，他们又能不能够完成任务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悠长假期，陈海琪。Fly me to the moon.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黄昏六至八， 有长假期， 有些人的音乐，有些音乐的故事。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来自日本的音乐僧侣若狮子宽邦最新的作品，亦都以宗教经书取得灵感，叫做《空》。这首歌曲将心经翻译成为更加容易理解的文字，并且成为一首的单曲。作为一首流行作品，他说到如果用一种新的方式让人接触到心经的大意，他会更加高兴。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若狮子宽邦《空》。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若狮子宽邦》《空》。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星期二的早上啊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早晨。 是早晨啊 ，Kenny， 系同我哋咧讲讲啊，琴日咧港股表现真系麻麻地啦，睇到咧恒指要跌啊，跌601点啦，咁啊，北水方面咧都大手沽货、哦，走资咧大概22亿度，咁啊净沽出美团咧就5.6亿啊，睇嚟市况咧大家好似都惊惊地，但系啊 ，Kenny 你又会点分析咧？关于后市，唔该晒。 是啊，其實好似我哋上個禮拜做節目嗰陣時都有講啦、嗯。其實就自從呢、這個七一咧，啲阿主席離開香港翻去呢個北京之後咧、嗯，其實令到啲北税咧就明顯咧減退咗，甚至冇咧就由呢個淨流入嘅大幅減少就變咗淨流出啦。咁、你睇到而家都係持續有呢個情況喺度啦。咁你都知啦，冇錢冇水就好難炒噶嘛。咁、所以就變咗嗰、那個市況方面啦，就第一首先就破唔到22000点啦，不過22000点其實我哋之前早過幾兩個月講都係睇個目標都係22000到啦，咁都其實都 OK 啦，都達到呢個目標啦，咁都你都唔會即係話好快突破22000嘅。咁第二就係、是欠缺呢、這個成交量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就要試翻落去即係21000点邊嘅機會比較大啲。咁琴日都好逼近嘅，講真就咁，如果你話即係21000点係守唔住嘅，咁你就要睇翻20600、20008嗰啲位。但係暫時我覺得個情況又唔會話大跌或者唔會逆轉轉差嘅，因為始終而家個焦點大家都係睇翻內地推動經濟多啲啊嘛。咁不過就琴日就有個唔好啦，就啲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跌得比較多啲，就最主要因為又有呢個罰款嘅問題嘛。 就真係所以要睇實啦嚇，即係關於啲科網股嘅表現。 呢樣嘢緊要啦，即係以前讀書嘅時候咧，正所謂乖學生咧，就一定係得到老師嘅喜愛咁樣噶嘛。咁、就算你唔係乖學生，你變翻做乖學生都得嘅。咁啊睇翻呢一個騰訊咧，嗱乖學生啊，咁佢咧就發布咗一個叫做2022年暑假期間未成年人限玩日曆，咁即係淨係5-6日，每日一個鐘。限玩喎，即係未成年嗰啲，咁而家變咗乖學生啦。咁究竟騰訊有冇運行咧 ，Kenny？ 嗱，其實暫時嚟講嘅話咧，騰訊你我哋上個禮拜都有提過就話，兩次新嘅版號方面咧， 其實都冇騰訊同埋網易份嘅。咁、 嗯、 就似乎都仲係咧嗰個情況就話，應該係想其他啲細嘅遊戲商嗰、那個市場份額咧就增加翻多啲先。咁、嗯、所以暫時嚟講嘅話咧，都依、這個情況都會係有少少困擾住騰訊嘅、 哎。 不過咧，你睇翻琴日咧。就其實雖然話我哋講到罰錢嗰樣嘢啦，都令到普遍都跌4-5% 嘅， 係 喎，即係呢個市監局。不過你留意翻咧，嗱，市監局嗰、那個即係嗰個 comment 都有講咧，就其實你睇到佢主要咧就係涉及翻咧之前咧佢哋呢個係收購嗰時咧就涉嫌違反咗啲反壟斷，佢哋冇申報而係後來作出翻申報方面咧就處罰嚟嘅，同埋啲銀碼方面咧就真係唔多，你見到騰訊方面咧都係罰。呢、這個就萬50萬，咁阿里巴巴又係50萬，咁呢啲即係對佢兩個濕濕碎啦，咁、就再加埋就係佢嗰個市監局方面咧，嗰、那個係comment 都有講到就係話咧，主要咧就係話佢哋嗰個係過去應該要申報而未申報嘅交易嚟嘅，咁啊隨住反壟斷嗰個常態化監管深入推進咧，企業經營者就集中申報意識咧不斷提高啊。咁佢可以積極咧就自己查找不足啦，咁主動咧就係報告涉嫌未依法申報行為，並且積極咧就係配合調查，咁都幾正面啦嚇，即係都唔係一啲新嘢，或者同埋都係個態度上面咧冇之前嗰啲咁負面啊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呢、這個消息可能有影響啲股價，但係琴日個跌都係影響股價，咁未必呢個消息會影響太多咯。 咁打機打少啲就主動提出啦，但係有啲嘢咧就比較被動啲啦。咁啊睇翻澳門嗰邊嘅情況啦 ，Kenny 不如咁係咯，因為澳門咧就為咗防止呢個新冠疫情蔓延咧，其實由尋日起啊嚇，一連7日咧就暫停所有非必要嘅工商活動。咁啊賭場就當然都要停業啦。咁即係豪賭股就一定會受到影響啦。咁啊 Kenny， 你覺得即係大家係咪都真係唔好沾手住辣？就算如果佢股價有調整，都最好等。等到啲即系倒收好转啊，跟住先至再吸纳，定系你都觉得如果即系跌到某一啲位置，大家都可以睇睇咧？你系点睇啊？ 咁啊，佢又未去到即系之前嘅最 work 最低嘅位嘅，都高过之前2020年嗰时有啲系即系低位嘅。咁、我觉得就个情况就系、是、嗱，其实而家你睇翻咧就。啲嗰啲博彩公司方面咧，都會出嚟講咧，話就算如果我零收入嘅話咧，究竟可以捱到幾多個月咧？咁樣有都個 range 都幾闊嘅，有啲50幾個月到1-2個月不等嘅喎。咁、當然係好簡單啦，你而家啲數字都俾你睇到啦，咁你咪揀啲有實力啲嘅添咯。 有個一個月喎、澳博， 一個月就矮矮地啦。咁當然佢雖然話一個月，但係可能佢背冇公司大把錢嘅嘛，佢大股東可以泵水啊。咁但係嗱，我覺得一個問題就在於都係嗰句，其實博彩類公司方面咧，都係你要除咗話今次嗰個係停頓之外嘅話咧，都係要了解個新常態咯。新常態就係話你唔好好似期望以前嗰啲話由呢個中介人啊、VIP 帶動嗰啲咁嘅高增長咯，都係要睇翻咧，就係好正常地嗰啲消閒娛樂啊、中場嗰啲。嗰啲個問題就在於咩咧？就等於好似你經營一個酒店生意咁樣咯，禮前。經營呢個博彩 VIP 嗰啲就一個唔好講暴利啦，但係一個係好高增長啊，同埋好快回籠嘅生意嚟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消閒娛樂一家大細玩一下嗰啲咁咧，你就知道啦，去個外國都知啦，大家都見到啦，其實啲氣氛完全係唔同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回本期會長好多咯。咁所以個估值肯定就同以前係唔同嘅。咁我覺得今次佢其實叫做咩動態，佢唔係封城，佢叫停止停一停，停止啲活動嘅啫。咁啊，應該係希望係可以加快翻同內地嗰個通關。就其實長遠係我諗係保護翻嗰個澳門個博彩業嘅。 咁所以即係散户都小心啲啊，或者觀察多幾日啦。嗱，啲嘅板塊咧，頭先都講咗好多啦，講埋內房股同埋物管股啊，琴日爆呢個小股災啦。咁啊，好似都方方面面都麻麻地。之前咧，其實中央咧都有啲想法咧，想提振下內房嘅銷售，始終要趕到年尾個 GDP 5.5咧，唔踢喐啲內房啊，搞唔掂。但係點不知咧？亂象頻生啊！報章係咁形容，點睇啊 ？Kenny 啲內房同埋物管係咪唔好掂住啊？都係 啊！琴日咧，連嗰個碧桂園服務咧都跌成10%喎。 係啊， 即係最差嘅藍籌類股份，即係呢個都係有少少即係surprise 嘅，因為你睇翻碧桂園服務嗰啲咧，其實都係 已經喺嗰個物管股嚟講咧，其實佢哋財政嘅實力，即係阿媽啦，個財政實力都係比較好，即係出現要買底啊，救阿媽嘅機會都係比較低啲嘅，但係都係比較弱。就我諗呢個板塊都真係要小心啲，即係除咗我哋成日講嗰三隻咧，六八八一、零九一二三嗰啲咧，即係比較係靠譜啲之外嘅話咧。其實其他嗰啲都係就算有反彈，但係一跌落嚟嗰下咧都幾嚇人嘅。咁我諗呢個行業方面咧都係即係比一皮穩陣啲咯。咁都你其實都講得啱嘅。其實即係個政策呢、這個係個政策面咧唔清晰嘅。即係如果你話係個政策咧有個比較宏觀啲清晰嘅 picture， 究竟係點樣發展咧？點樣去援助定係點樣咧？其實會大家會安心啲咯。而家就係成日都出現有啲即係浪中殺出嚟，究竟係打壓啦定係？可以舒一口氣咧，大家都唔清晰。 咁所以散户咧就要多做功課啊，同埋咧即係睇多啲報章嘅報道啦，或者聽下金融分析師嘅一啲專業嘅意見啦。今日 節目啦， 係啦，咁我哋有專業嘅股票評論啦嚇，咁有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世興啊，幫我哋帶嚟呢個環節啦。唔該曬 Kenny， 聽日再傾我啊嘛。 唔該 曬 Kenny，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雄，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就搵埋小白同埋芭比一起讲啦。咁、不过呢我相信小白就未必享受到啦、因为佢唔享用呢个东西嘅。 咩嚟 讲 咩 就係、是、咖啡。 都话佢食咖啡蛋糕啦。 佢食咖啡蛋糕啦、啊。但呢个系真係飲嘅咖啡嘛。 我好吊鬼咁好鍾意闻咖啡。 哇咁我哋买返嚟俾你闻下啦。 你知唔知咩咩嘢先 我 最鍾意闻嘅 我梗 系食嘅。 叉烧嗱呢一个 咧，咩嘢咩动物？ 系 唔系啊？ 咩生物啊？ 咩啊？ 我唔知 道 啊。 咩啊？ 咩啊？嗰啲啊？唔系佢讲 grid， 你讲嗰条底裤嘛？ 系啊， 两个 IQ 题嚟嘅。 叉烧唔系闻噶，叉烧 系舐嘅。喂，讲翻呢个优惠先，呢、這个优惠咧简单直接啊吓，咁啊有连锁嘅咖啡店啦，嗱、一间就绿色做主题，一间就红色做主题嘅，咁呢间咧就系红色，系啦、红色嗰间，咁即系嗰个成间铺头个颜色个主调啊，咁啊红色嗰间咧就原来就30周年 喎， 咁 耐 啦， 咁 耐咯， 系唔系嘛？ 唔系咁可能佢未进驻香港咁耐啫，佢本身喺外地已经开咗啦嘛。 奇怪，我细个好似冇乜点见过佢噶， 香港以前真系好似冇嘅，系佢后屘先。 先 嚟 香 港， 同埋佢入大陸先嘅，入大陸先，喺大陸跟住再打翻嚟香港市場。 P 字頭嗰間啊嘛， 係啊，喺太平洋咯，唔係香港噶嗰間， 冇錯， 香港 冇錯啦， 從來冇香港出現過。 係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推出一個優惠，就係咧7月15日啊，嗱今日7月12日啦，15日即係星期五嗰日咧，就限定有一日優惠，咁只要你咧係著住紅色嘅衣物啊，去到香港任何一間佢哋嗰个铺头嘅分店咧，就可以享有指定饮品半价嘅优惠啦，系啊，咁都 OK 啊。嗱，咁啊，佢嘅指定饮品，哇，指定啲咩啊？应该我唔饮噶，其实都好大路嘅，佢嗰啲嘢。 咁嚣张，人哋送俾你，唔系，我唔饮。 唔系送俾你啊，半价。 譬如我呢啲饮咖啡会手震嘅，佢有冇苹果汁都系半价。 佢有一样嘢啱你饮， 系咩咧？ 特选抹茶鲜奶，冇咖啡啦啩？ 系、 即系嗰啲 green tea latte 啊， 抹茶 latte。 其实都 系买渣， 物渣，物 渣。 咦，唔系我听个店员唔系咁样读噶， 系咯。 嗰啲高低音有啲唔一样。 店员一定啱噶， 唔紧要，咁唔同口音都得嘅。 唔同口音啦，你咪日本腔咯，佢咪太平洋岛国，太平洋岛国腔咯。 系啊，咁啊，佢有几款指定饮品嘅，譬如最大路嗰啲鲜奶咖啡啊、鲜奶泡沫咖啡啊、美式咖啡啊，同埋头先。 先推介阿小伯嗰个抹茶鲜奶啊，呢啲咧都系有半价优惠嘅。咁、我知道其实之前咧都有商场会推出类似嘅优惠，即系话啊，你唔知道上面身上面有咩颜色嘅嘢咧，就泊车优惠，即系嗰个商场咧好近，好多人揸架车去睇戏嘅咧。咁但系咧嗰啲咧就有啲就比较取巧啲嘅， 一张家庭照啊嗰啲咯，系啦，一朵花啊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其实佢都有列明嘅，佢话接受一啲穿戴嘅衣物，譬如口罩，如果你戴红色口罩，红色嘅眼镜、 耳环， 系啦，耳环 OK， 系啦，手袋、手链呢啲领呔或者鞋嘅物啊，咁样 鞋带都得嘅， 佢都计嘅。 咦，我今日都有少少红色。 喂，你得你合格，你合格。 只鞋啊， 只鞋有红色啊。 如果我啱啱谂住去嗰啲麻雀馆，跟住我着咗条红色底底， 系 咁算唔算系咧？ 只要你能 收到出嚟， 系啦。 唔系你俾个边去睇咯，你将个介绍个朋友俾你识，佢叫 Dave。拉开俾你睇，Dave 咁样， 我条脷红色嘅，阿妈几十年前俾我嘅。 嗱咁啊唔得啦，因为你呢个咧并 身体部分啊呢个 并唔系穿戴系啦。嗱咁有啲嘢咧系唔得嘅，即系如果你太过取巧咧，就享受唔到呢个半价优惠啦。不接受嘅非穿戴喺身上嘅配件同埋妆容，包括电话壳啦、银包啦、唇膏啦同埋指甲油，咁你就唔好怼个指甲出去俾人睇啦。我有红色啊，咁样。咁咧呢啲就唔接受喎、 指甲唔得啊，我几估唔到啊呢、這个。 系咯， 其实指甲仲麻烦 喎。指甲系你身体嘅一部分嚟嘅， 唔系啊，即系佢如果你油咗红色， 油咗红色系佢、就唔当啦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啊就喺全线即系香港嘅分店就可以享受到。 今日可以试试佢半价，即系一 day 嘅啫， 一 day 一 day 就佢生日嗰日 系 啦，就系十五。 题外话咧，依家成日搭。电车都唔使钱，琴日又好似有个建造商会搭电车 唔使 钱，我琴日上咗电车搭两个站，唔使钱喎。落车嘅时候，我得感觉好啊，好疏干， 系好舒服， 因为佢笠住咗个入钱嗰个位啊。 系啊系啊，好开心啊！我觉得，即系好似突然间有啲着数平咗一两蚊咧，耶！ 好似正如寻日讲，佢喺个衫袋度凑到啲钱咁样，一样咁高兴 啊！真系，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七月十二日是一年的第19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72日。1998年七月十二号，位于法国首都巴黎市郊的圣丹尼，可容纳8万名观众的法兰西体育场，举行1998年国际足协世界杯决赛，由法国队对卫冕冠军的巴西队。最终法国队以3-0击败巴西队，首夺世界杯冠军，是全世界第六支东道主冠军队，亦是继乌拉圭、意大利、德国、巴西、英格兰、阿根廷之后第七个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国家。赛事中，斯丹单人独进两球。两年之后，法国队成为全世界第一队先夺世界杯，接夺欧洲杯的至尊双冠王。7月12号出生的朋友是天生的说服高手，懂得掌握时机，灵活运用轻松幽默，大声责骂或者甜言蜜语说服别人，能够令到计划付诸实行，亦容易处处树敌。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可不可以帮助带领团队迈向高峰？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每场比赛都会分出胜负，你会为大热胜出喜悦，还是为大热倒造伤感？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上海新增5宗本土确诊同5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其中4宗确诊同52宗无症状感染系喺隔离管控中发现。另外新增5宗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同5宗嘅无症状感染，全部都系喺闭环管控发现。 北韩新增900几宗的发烧病例。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说，从4月底到昨日，全国录得476万8千几宗发烧个案，尚在接受治疗的有1850几宗。英国执政保守党将会在9月5日选出新任党魁兼新任首相，至今已经有11人宣布会竞逐党魁职位。代表英国保守党下议院党团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说，正在商讨新党魁选举的细节，提名期是当地星期二，参选人需要取得至少20名国会议员支持。保守党的国会议员将会在星期三起连续多日进行投票，估计到下星期一会剩低最后两名的候选人。全体党员到时会以邮寄或电子方式投票，到9月5日公布结果。首相约翰逊到访伦敦一间科研机构，是他宣布辞任之后首次公开露面。他拒绝表态支持任何的参选人，他说不想因为他的支持损害任何人的机会。至今公布角逐党魁职务的人包括外相卓维斯、前财政大臣辛伟成和前卫生大臣贾惠德等。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安全生产不可放松，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和行业的领域事故多发，教训十分深刻，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发展和安全，层层紧压紧实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会议又表示要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执法，持续务实安全生产基础，提升安全发展水平，择实开展经营性自建防安全隐患和城镇燃气等安全风险整治，进一步强化交通运输、矿山、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水上船舶和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对敷衍和治理不力的要严肃问责，坚决防范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37.29, 瑞士法郎 0.983, 加元 1.301, 人民币 6.719, 英镑对美元 1.189, 欧元对美元 1.004, 澳元对美元 0.6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1点，跌34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2.72美元，卖出1,733.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对出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油街对出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世贸中心慢线有坏巴士。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油街。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中线红桥啊，中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对出，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中线的坏车咧，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红天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 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开始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象鼻山路去荃景围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象山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对出。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石荫的童子街来回方向近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童子街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起走过音乐旅程，每集邀请唔同嘉宾，藉住音乐畅所欲言。 不必再回眸，前事缺憾。 第十二集请嚟苏珊。 我嗰陣簽家和，佢叫我唔好話俾人聽，我唔係好識中文，變咗我哋個功夫辛苦好多咯。 一起走過音樂旅程，星期日晚上八點半，港台電視三十一。 領導樂壇凝聚音樂力量，製造香港金曲新一頁。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至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 How about 欧瑞强？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Albert Lau 欧瑞强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香港电台 TVB 合办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国际唱片业协会香港会香港音像联盟香港唱片商会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流行音乐频率动感101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天津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全力支持。 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2022，7月24号晚8点半，翡翠台、香港电台第二台及港台电视31同步见证。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是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正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是非 而是非比较多的地方就在公司。 嗯、 我想问一下钟哥和小白，你们觉得是非这件事对于在公司的同事的关系来讲是好还是不好呢？ 好嘅居多嘅、 嗯， 即系我都觉得摆埋一齐咋， 竟然 系啊， 请 展述你的观点。 是啊，即是是非可以当人情，是一个令到人可以加深认识，同埋令到大家友谊更加巩固的一种媒体嚟嘅。 但可能是假的，即是可能那些消息、那些八卦那些东西很不真确，或者是生安白做都有。 假的有什么所谓啊？大家傾嘅時候，大家傾嘅時候happy 咗，加深咗個友情，咁咪令到公司嘅效率提高咗。呢個先係重點啊嘛！ 先慘喎， 係㗎， 無可厚非的，而且確咧，即係喺公司上面，即係呢個真係現實係咁啊！喺公司上面一定有一兩個人咧，可能會容易俾人哋成為焦點嘅，係咪先？咁個焦點係好定係唔好？咁大家就睇下你自己嘅情況啦。 好殘忍啊！你 佢好殘忍㗎，咁但係我只不過將呢個現實講咗出嚟，係啦。咁 所以點解啲人話？所有聚会你都一定要去， 是啊、 就是减少俾人在背后讲你坏话的机会，系嘛？好啦，嗱，咁其实咧，我自己手头上咧，佢喺哈佛商业评论嗰度咧有做过一个研究嘅，佢就话咧一啲冇营养嘅八卦咧。其实是毫无建设性的，完全没有帮助工作的。 但大量都有这些、任何 office 都有大量这些没有建设性的。 就会怎样呢？就会令人分神、降低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对于公司来讲好是百害而无一利，即根据他的研究这样讲。是啦，他说呢，刚才你们就说我可以令到自己围内歌舌那些人呢、可以即个关系好一点。但变相其实呢在这里做一些谣传呢，是会令到大家整个公司整体来讲多了很多的隔阂、 可能呢，钟哥、我们看肥皂剧看得太多，我们就觉得一个 office 里面是一定要有这些gossip的 东西。不是、我觉得是因为这个的调查报告呢，就是被人家说即是背后讲的那个人做的，所以他很憎这些 影响公司士气。 是的、他有这个位置、可能。 但又这样说，你怎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被人讲？是 实会的， 每一个人呢会都会被人讲被人讲过的。即是刚才 Kitty 就讲了一件事，就话啊，咁每间公司都咁成日俾人讲过，咪好惨咯。其实间公司入边咧，个个都会俾人讲嘅，系啦，即系边个唔喺度嘅，咁咪讲。 所以你就要报仇啦，你要讲翻人啊， 讲翻 一定 讲翻够本， 系啊，你得几多啊？ 系嗱，但系又咁样嗱，如果咧，即系根据呢、那个研究讲啊，对于成个公司嚟睇，从公司嘅角度，咁多谣传、咁多八卦，其实对于大家同事嘅关系啊、信任唔系咁好，甚至咧会影响工作后咧，即系挂住喺度，你一言我一语咁样聚埋喺度倾偈，都唔系做嘢嘅，你呢班人，咁点样去到可以叫做巧妙应对，又或者系阻止咧？咁 阻止啲是非啊？ 佢都有几个方法噶，系啦，嗱，第一。就是灵活转换话题，改变八卦的性质，咁看睇下大家同唔同意啦。咁 呢个好难噶，因为大家都 八卦都系难改 追住落去，唔系啊，追住。譬如我系听嗰、那个啊，即系譬如阿小白讲紧八卦嘢，咁我个人嘅习性就 系 想继续知多啲啊嘛。 系啊， 突然之间话阿小白讲紧嘅时候话。不如陣間去飲茶咁樣，即係你唔會噶嘛？ 或者突然間講翻公事咁樣， 陣間我哋計做埋個 file 先啦。 咁啊，即刻散會啦！ 你唔會噶嘛？ 嗱，但係依個咧，我覺得即係你聽埋我嗰個解釋咧，我覺得有時係會用得到嘅。即係譬如我其實唔係好想，即係嗱，我當如阿 B 嚟講，講阿小白啊咁樣，其實我都唔好想講阿小白，亦都我都唔知你講嗰樣嘢係咪真。咁我又唔想附和佢，應該你知道附和佢咧，變成好似我都有份講小白咁啊嘛。咁所以呢一招咧，其實我都有。有用嘅，就是灵活转换话题，就是有时咧不知不觉间，可能本身我同阿 A 倾紧偈，我都唔系谂住讲人嘅，点不知阿 A 咧讲讲下，讲咗一个同事或者讲咗老细，开始讲人坏话啦，咁你咧就察觉到，咦个方向好似讲讲下唔啱咯，同头先明明讲紧去边度食饭，即系开始个话题已经有啲尴尬啦，咁同埋可能佢又想套你料，即系问你喂系咪咁噶，朝头早系咪咁噶，或者你觉得点啊，咁最惊呢啲啊，虽然周华山博士成日教我哋问你觉得点啊，但系讲是非嘅时候你觉得点啊，咁好危险啦，咁你咧就可能要即系。尝试即系将个转换话题系啦、哦，你会 通常我咧就会冇即系唔回应佢嘅问题， 嗯、 就讲咗另外一啲嘢，即系扯到好远咁样噶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咧，就令到呢一个准备要发大嘅歌舌咧、 嗯， 就停止咗喺度。 咁、哦、如果系咁样，就唔可以用阿周华山博士另一句啦。 系、 啊，你讲得真系啱啦。如果咁样，嗰个歌舌咧就会继续落去。 系啦，就变成你都好同意嗰样嘢啦。咁、嗯、啊，将个八卦性质咧、嗯、扭一扭转佢，系、嗯、啦。咁可能佢哋讲紧呢样嘢咧，你就讲第二样嘢。咁睇下可唔可以停止佢咯。 咁如果当事人即系讲嗰个佢唔覺得你係想扭轉個話題，佢繼續追住講咧。 哦，實有呢啲人， 好、哎、多呢啲人喎，係咯，都幾唔醒水嘅人。 即係我講咗第二個話題，跟住小白話：，你唔好啦，講埋先啦，咁樣咁點算咧？ 咁如果你真係唔想講咧，我自己就唔關呢個哈佛嗰個研究事嘅、啊，我就會我唔知道 哦， 我都唔太清，我都唔太清楚咁、樣咯。 嗯， 係啊， 轉目標咯，一係就係轉一個大家都想講嘅目標。 呢、這個我唔知道，誒、哎，不如講下邊個？ 講嗰個。 另一個是非打破呢個是非 係啦第二個佢嗰個做法咧，我覺得就嚴重啲嘅，直接向當事人反映。佢話咧，假設八卦嘅出發點係希望讓同事變得更好，會唔會咧？ 嗯， 会唔会咧？ 会嘅，会嘅，会嘅。 同事情无关嘅人咧， 我未见过。 呢个真系比较少。 关心佢系为佢好啊！你想嗰个个个都可以过 时，咪就系嗰句咯，系啦，系啦，即系我俾面你先话你嘅啫， 系 啊，我唔俾面你话都唔话你啊，咁 样。系嗱，佢呢个咧就话喂，其实你讲嗱，我当啦，当如讲阿 B 咁样，就话佢点点点点点，咁但系其实咧，佢话哎，佢做嘢好甩漏噶，成日点点点啊，即系你讲佢啦。咁、但系你个出发点系纯粹想讲佢啊，定抑或是你想佢改先？即系你想佢冇咁甩漏定？ 睇 语 气呢个真系睇语气。 系啦，咁你可以即系如果你系负责听嗰、那个、听八卦嗰、那个，你就喂，咁、你有冇直接同佢讲啊？系、啦，即系你可以提出，不如你直接同佢讲，叫佢即系下次用呢个方法会唔会好啲啊？咁样就唔系同佢一齐喺度。系啦，我之前同佢做嘢，佢都系咁样噶啦。佢都死性不改噶啦。咁即系你就可以尝试，就话你不如向翻当事人反映。如果你嘅出发点唔系纯粹想讲佢，不过即系好似。中哥咁讲比较少，系啦，比较少，系啦，咁善意嘅八卦咧，就真系占少数。好啦，第三个做法咧。就是創造互相交流的平台。佢、同事間之所以會討論彼此的不啱啊、八卦啊、不滿啊，主因多數咧就係、冇一個合適的平台去到發表意見。與其咧將你的意見或者評價留待在一年一度嗰啲 appraisal 啊，或者即係好難先有一個聚會可以講到的話咧，倒不如咧恆常化、哦。佢話咧可唔可以平日開會的時候有一部分的時間，大家去互相讚賞一下，或者咧啲問題出嚟講下，咁未必咧係針對某一個人嘅，可能係一啲事件啊，當下譬如，我哋呢一個程序咧，我發覺有啲問題喎，咁當然啦，負責呢個程序嘅人可能成日就俾你講啦，其實可能未必關佢事， 好難對事不對人嘅、其實 office 上面最高學問就係其中一個就係呢、這個，你好難講話嗱，我講件事啫，我咪對人啦。咁但係所有嘅事情都係人做出嚟噶嘛，係咪先？就算你 IT 有問題，喂部機壞喎。你都有個 IT 部門啦，係咪？咁啊，咪變一樣有人中箭。 嗱，不過我估啦，佢呢個交流嘅平台就係話，如果有啲咩就三口六面攞出嚟講清楚啦，即係你喺背後講。咁但係其實可能你會俾翻一個機會人哋咧、去到澄清翻。 因為咧，即係以我咁多年嘅工作經驗咧，我都經歷過好多呢啲所謂嘅，即係不如開門見山講啊，又或者開會嘅時候講啊，經歷過好多，最後咧。就會流於門面化噶啦、即最後就變，即係嗰個會啊，或者嗰個聚會又好，一個例會又好，慢慢咧就會變咗門面化， 即係好客套， 好客套講幾句，講下講下，連個會都冇埋、即係好經歷咗好多次、所以呢一招其實即係當然咧，好理性去講咧係啱嘅，即係大家有啲咩事講啊，但係實質去運作嘅時候咧。就未必行得通呢一、這個。 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是非呢啲就好難避免㗎啦。 好難避免啦。 但係頭先我覺得，譬如你話轉移下話題啊，或者即係適當嘅時候即係行一行開啊咁樣，都可以令到你自己即係避免捲入呢個漩渦。 講埋唔講，唔好咁過分咯，大家。 新再开始约见，就算三位不免怀疑，

if you ever forget how much you really mean to me, every day I will remind you. Oh, find out what we're made of when we are called to help our friends in need. You can count on. That's what friends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yeah, yeah. You'll always have my shoulder when you cry. I'm never. Are supposed to do, oh yeah. Ooh, ooh, ooh, ooh. You can count on me, 'cause I can count on you. 头先讲到，有一啲男女关系可能系难以名状嘅，因为双方既冇承诺，亦都冇讲清楚大家系属于男朋友、女朋友嘅关系。不过两个人的发展可能又已经是有达以上，那到底英文应该用一个什么字来到形容呢？原来当双方发展一段不被定义又没有承诺的感情，两个人可能只是各取所需，甚至乎是骑牛找马的话，英文就会用这个字来到形容了。 Situationship Situationship situation 即是说因应不同情况啦。原来因应某些特定情况而在一起的关系，我们就叫做 situationship 啦。在这些感情的关系里面，通常双方呢都是设定大家不会有将来的，又或者处于一个还需要观察下对方表现的状态，我们都会称之为 situationship。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讲那个朋友就是处于一个 situationship 了。对于我林慧来讲，感情就应该要从一而终的。若然是喜欢人的话，就肯定地跟人家发展一段真正的恋爱关系了。 近排咧都见到好多朋友咧入翻去红馆睇演唱会。嗱，讲真咧，呢个疫情大流行之后咧，我就冇去过红馆啦。咁我亦都冇感受过究竟戴住口罩点可以嗌到叫做震耳欲聋嘅一个声音啦。我想问两位拍档有冇入过去睇呢啲大型户外 show 或者室内 show 啊？ 疫情之后有，有睇过喺户外嘅。 系系 系啊， 户外就可能会好啲啦，但都戴晒口罩。 都戴晒口罩。 咁嗰啲大合唱時間咧，大合唱時間咧， 冇人唱，冇咗，唔係冇人唱咩意思？ 即係通常有啲歌手咧， 會一齊起身啦，一齊唔係一齊唱咯，一齊唱咯，即係好似我哋而家戴住口罩講嘢咁啫嘛。 即係戴住口罩一齊唱。 係啊， 其實可能咧，你去到咁投入咧，你已經唔記得咗自己有戴口罩 嘅，即係忘我嘅狀態 係 啦。我想象唔到，因為我近排咧有啲朋友都入去紅館睇 show 啦，好似 Janice 啊嘛，琴日未唱係嘛，咁啊嚟緊又鏡仔啦，咁我就喺度諗緊嗱 Janice。都大家即系耳歌会有，即系好好听咁啊！你咪离家出走，好似嗰几只大哥咁咧， 一齐唱啦， 好劲嘅！我睇翻啲片咧，啲人连拍啲 I G 片咧，全宇宙一齐唱，即系成个红馆咧，即系好似唱紧卡拉 OK 咁样。咁但系即系 Janice 都耳歌会有啊。咁你譬如去到镜仔嗰啲，即系劲尖叫，咁又会点咧？有冇啲人好曳咁样除低口罩 咧？即系穿咗个口罩， 应该唔会嘅，应该唔会嘅。 有冇啲口罩可以？令到个声音

早晨，投资好跳 O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高通胀持续困扰美国经济，市场关注呢今个星期美国的财报季度本周就会开锣，企业盈利表现呢对美股的估值的启示，美股呢星期一偏软，咁要跌啦，跌164点，标普五百指数呢跌44点，纳斯达克指数呢跌得好多，跌262点，令到呢港股 ADR 都要跌啦，咁有一啲港股喺美国嘅预托证券个价钱呢都有跌落去嘅，咁睇嚟今日呢港股都有机会低开啦，不过低开唔紧要，有冇机会高收先。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傍晚天地。 我这个是正确读音， 傍晚天地即是什么？ 即是个世界，天和地个世界。先问一问这么多位，你哋有冇留意你哋自己买嘢嘅习惯啊？你們通常喺早午晚边个时段买嘢最失控啊？ 失控啊？ 即系会唉买啦买啦唔谂啦买啦。 临瞓嘅时候。 临瞓嘅时候。 系。 咁啊， 即 系 网购啊？ 系啊， 我系嘅，我系嘅。网购一定系临瞓嘅时候，即系个状态好松容嘅时候就会诶揿咗佢啦，瞓啦咁样咯。 阿 Kitty 咧？ 我啊。我好少失控的，我通常摆在购物车十年都不给钱， 即到爆了120个爆了之后， 到真的很想要用的时候 才买，因为 以前实在买了太多不等使的东西，太方便了嘛，跟后来现在就即成日都好像断舍离这样，所以都是摆在那里，跟着看看第二下还想不想要先，跟着发现你真的原来很多东西是不想要的， 是啊，冷河期那样过一过之后就没事。 我想啊，如果你说出街买东西就黄昏咯， 黄昏 就可能等吃饭啊，或者即可能做完嘢，咁你又觉得要买啲嘢嚟慰劳下自己咁样， 不如买啦咁样， 系不如买啦。 小白咧， 如果我买嘢嘅话咧，通常最失控系买咩咧？买海鲜， 即系买嘢食， 我 包起晒佢。 你知唔知啊？其实我都想讲，即系 Kitty 嗰个时间，黄昏嘅时间咧，因为黄昏嘅时间佢哋都收档，佢哋就会。是啦，以更加便宜的价钱去买。那个时间你千万不要被我睇到。你原本一斤虾六十几蚊，他突然间挂牌三十蚊。 那你就哎买啦。 两斤啦，唔该咁样。 买咗佢。 那个时候我真的失控啊。 好啊。 笑咩啫？我真的失控嘛。 唔系，我哋笑你精打细算啊。 我哋朝头早会买啲。个价平啲又会买啲， 所以咧四点打后咧佢就唔买嘢 啦。临收市啊买啲咁样， 你一阵间睇住佢啊，即九点几十点嗰啲时间佢开始嚟噶啦， 九点半开啊嘛， 作战模式。 好啦，问翻小白先，你有冇留意即系话诶，即系黄昏嘅时候啊，佢会明明即系朝早卖得贵，黄昏就减价。有冇谂过点解佢黄昏先嚟减价？ 佢啲虾死啦嘛， 佢死紧咯。 系咪因为真系因为嗰啲海鲜就嚟死啦？又或者系卖唔出，听日就卖唔去啦咁样？系咪因为呢个原因，定还是有另一个原因 咧？我觉得系呢个原因， 系呢个原因多啲。 系啊，赶收工啊， 摆唔到过夜。 如果系咁样嘅话，其实佢可以早啲嘅。嗱，佢早啲减价，早啲卖晒佢，其实一样嘅。 咁咪冇赚得咁多咯？ 系啦， 冇赚得咁多。 系啊，冇赚得咁多啊。 如果个个都系咁样嘅时候，咁即系个个都会。等黄昏的时候我才去买啦。 如果时间 其实佢赚嘅钱系一样嘅。 如果时间夹到咧，我相信大部分嘅家庭主妇都会黄昏嘅。 都系喎， 因为嗱，因为点解咧？黄昏先买餸咧，煮唔切啊。好多人惊煮唔切啊。咁所以有啲就可能譬如六点食饭嘅咁样，咁咪就焗住三点几四点啊，贵价佢都要买咯。 我哋尝试一下从呢个角度去睇一睇，究竟点解我今日个题目系傍晚天地？点解傍晚咁多嘢发生咧？咁我早排喺网上睇到一个咧，就嚟自日本嘅身心医学科医师，身心医学科嘅医师叫做阿吉田龙家。咁佢咧就讲下，喂，究竟喺傍晚时候，我哋个脑袋有啲咩运作系唔同咗啊？咁佢就话啦，原来咧，我哋自己一路觉得我哋个脑筋好运作清醒啊，原来一日24小时都有分次序嘅， 唔 系24小时你都咁清醒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就会影响咗我哋好多判断。佢话朝早起身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大脑系偏向于叫做未活跃，因为啱起身啦，正脑啊。晏昼咧就叫做 好澎湃， 嗯， 咁正路啊，咁你晏昼即系已经开始过咗朝早嗰种混沌啊嘛。 我话得六点到十点最清醒嘅啫， 朝早就开始混沌， 系啊， 十点零一分开始就唔 OK， 系啊系啊， 之后就开始混沌咁样啦。嗱，咁跟住咧，我跳咗个傍晚先，夜晚临瞓前咧，原来都系偏向于稳定嘅，即系我哋嘅思考稳定嘅。原来最唔稳定嘅状态。就是傍晚的时候。 点解呢？ 啊，咁呢个就是个人脑的运作咯，即是人脑袋的运作咯。所以佢好多嘢喺呢个时候，如果你去制造一啲嘅决定咧，咁其实好容易就会令到啲人迷迷糊糊地啊，是但啦，做啦咁样。 咦，咁应该系呢个时候签约啊， 求婚啊， 求婚啊，表白啊， 就系啦。所以呢度咧，佢衍生咗好多嘅可能性出嚟。佢首先讲咗一样咧，就系、是。买嘢，佢话点解全日其实可以全日做特价嘅，又即系譬如阿小白讲海鲜，佢可以晏昼做特价。其实唔系净系海鲜类，任何产品都系你留意一下，傍晚时分零零舍舍系多一啲嘅优惠出嚟嘅。佢就话，因为我哋去买嘢嘅时候，作为个顾客，我哋个脑袋开始喺不稳定状态，所以见到有呢啲优惠咧，就好似推你一下咁样，跟住你买下买下，你就会越买越多，买多过你需要啦。 咦，咁临收市之前，可能啲人会唔会有啲乱举动嘅咧？嗬， 就系 应该冷静啲啊嘛，收市。 唔系啊，就系、是、见到哇，横店咁平，咁有啲推动你，咁不如买两间咁样，你就买多咗。 可能系啊，同埋呢个 happy hour 都系咁，即系你会有松懈嘅感觉噶 嘛。松懈啊嘛， 即系成日四五点嗰啲都会 happy hour。跟住佢會同你講買一送一咧，即係我朋友做餐廳咧，佢 Happy Hour 賺嗰啲酒水錢咧，可能會多過晏晝同埋夜晚嘅，有陣時係啊，真係。 所以咧就要睇下究竟邊個時段。咁佢另一樣嘢講嘅就係正話 Kitty 都開口中啦，就係講話告白啊。咁佢話如果你早晚三個時段，你咩時間同你嘅伴侶告白最好啊？原來咧真係揀傍晚時候，因為腦筋開始混亂啊，咁佢就未必做到一個最精確嘅判斷。 啊、 如果呢個時候 朝頭早嘅咧， 一早起身啊， 係咯， 一起身打俾佢啊，朝頭早講頭講命翻， 一早起身 就 喺度話，誒、哎，其實我好中意你啊咁。 但係有啲人就會選擇咧，不如夜晚啊嘛，即係可能係食完個晚飯，睇埋場戲添，之後先至行海旁嘅時候先至告白，咁啊。呢、這個咧就未必係咁好嘅，因為正話都講咗咧，夜晚咧個人個腦袋係偏向於穩定啊，可能咧佢就會計啦，你同我告白，咦，你啱唔啱我咧，得唔得咧咁樣啊？咁如果係根據咁樣嘅狀態底下咧，其實可能得到嘅結果未必係你預期想要嘅，所以最好咧就係、是、不如都係傍晚嘅時候，即係太陽啱啱落山啦，嗰、那個 moment 就最好啦。咁佢仲有得揀喎。咁佢話如果兩口子，譬如一男一女，咁當係個男士要向個女士去表白啦，求婚又好，或者表白又好，兩個坐喺一個當係一個海邊嘅餐廳，咁應該坐喺一個乜嘢位？你向佢告白係最容易，更加容易成功啊！嗱，時間就揀咗啦，係黃昏。 黃昏， 咁你坐一個乜嘢位係更容易成功啊？ 即係意思係咪對住海？ 對住太陽定係 對住海 背光嗰啲係嘛？ 背光啊！定還是面光啊？ 邊個先？ 個男個男士， 即 係 表白 嗰 個人， 表白嗰個。 我咁梗係面光啦。 即係我要對住嗰個太陽。 係啊，咁你好似有 spotlight 打落你嗰度。 打落嗰度啊！ 誒，我覺得係調轉喎。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是模模糊糊、朦朦朧朧， 咦係喎， 混混沌沌睇得唔係好 啱。你又講得啱喎，我而家要轉態啦， 要轉一轉， 係啦。 Barbie 又真係呢樣真係又到佢開口中。佢話如果你想表 白，但係咁樣底下嘅成功，你自己開唔開心啊？ 咪就係咯。之後諗翻轉頭， 等陣先，成功就應該要開心㗎啦，係咪先？ 但 係 因為人哋好似好迷糊地啊，睇唔清楚你個樣啊，或者自己好混沌啊，先應承你。 好 啦。 爱情 啊， 好多爱情都系未婚底下发生噶， 糊里糊涂又一世、啊。 你睇咁多张小娴逆书，你唔知道系咪先？ 我唔相信系 签咗纸之后咪互相迁就咯。你听我哋神哥 morning call 好多都系咁噶， 点解要咁样呢？佢话真系嘅，要你 系 背光，因为咧你从嗰、那个即系被表白嘅人咧，佢望翻过去咧就系见到你个样啦，但系佢见埋嗰个夕阳啊。咁所以呢個夕陽係好緊要嘅。佢話點解個夕陽對我哋個腦袋又產生咁多嘅唔同嘅思考咧？ 即係 backdrop 咁喎。 係啊係啊，點解咧？嗱，首先係黃昏嘅時候，正我都講咗啦，腦袋開始不穩定啦。另外咧，原來黃昏嘅顏色都俾到我哋一種咧，就係我哋一種叫做唔係咁好嘅感覺嘅。 即是黄昏颜色。佢话一个好简单嘅测试啫，日出同日落其实喺颜色嚟讲系差唔多嘅。点解我哋对日出有一种希望嘅感觉，日落有一种咧就觉得唉都系夕阳啦，有一种叹气嘅感觉啊。佢话原来因为嗰种颜色就系因为俾到我哋喺黄昏啊嘛，我哋个脑都开始唔稳定啊嘛，所以由细到大积落咗有一种咧就系比较叫做负面啲嘅谂法，或者叫做混乱啲嘅感觉。一路積咗落嚟，所以我哋一路睇緊黃昏嘅日落同日出嘅日出咧，呢種顏色雖然相近，但係有一種咁唔同嘅態度，就係咁解啦。咁所以咧喺咁樣嘅狀態底下，你又見到自己嘅狀態又係迷糊啦，見到個顏色又係咁樣喎。 佢個樣又迷糊啦，咁後面個夕陽又就嚟落山啦，即係如果我拒絕咗佢咧，唔知道有冇機會啦咁樣，咁所以就好啦。 咁樣應承咗啦，咁所以咧，如果大家下次你想表白嘅時候，揀翻個日落嘅時候， 係 背住個太陽講咧，你就會事半功倍啦。 2022年世界運動會定喺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翰舉行，香港咧就派咗4名嘅代表首度參加世運會嘅定向運動項目。今次亦都係香港第一次定向運動員咧，咁啊有參加呢個運動奧林匹克委員會承認嘅世界水平比賽。定向在香港成为大众运动已经超过了就是40年的历史了，原名叫做野外定向的，是不是熟很多呢？他们需要就是运用指南针和地图在树林当中就是导航，最快顺序到达所有控制点的就算是赢的了。近年定向运动也就是趋向城市化，国际定向联盟正式加入了就是短距离比赛，主要都是在市镇、乡村以及公园之内进行的。定向运动因为经常都是偏远的郊区进行比赛，加上大众对于定向的印象通常都是攀山涉水啊，好辛苦啊咁样，所以在香港呢就好难普及。希望今次啊能够将定向运动带到大家面前，让大家年轻人可以参加多啲嘅定向，培养更加多嘅香港代表就好啦。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小白白元浩。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就有洪先生喺度啦。早晨啊，洪生。 早晨啊 ，Barbie。 我知道你打电话嚟咧，系想点唱俾爸爸噶，系咪咧？ 系，我想点唱首歌俾爸爸，因为咧近年嚟咧就因为工作上啦，同埋个人嘅一啲发展上面咧，就少咗陪爸爸。咁所以咧就系啦，就想透过点唱咧，就想同佢讲，其实我系一直都好关心佢，同埋好爱佢嘅。 哇，洪先生，你会点样形容你嘅爸爸咧？即系咪一个好严厉嘅父亲咧，定还是系好和蔼可亲嘅嗰一种啊？ 我爸爸其实相对上系比较严厉啲，同埋比较威严嘅，同埋佢系因为佢属于比较强壮嘅类型，都颇大只嘅。咁所系啊，同佢相处咧就比较可能细个时候觉得好恶啦。咁但系其实大个都会知道，其实佢对我都系好有爱嘅。 其实我觉得所有爸爸咧树立一个角色咧，都系希望咧做到俾自己嘅下一代睇咧，自己系一个好坚实嘅依靠啦，同埋希望咧俾到屋企人一个安全感，即系觉得啊，我有承担嘅，我有责任嘅，我可以照顾晒你哋嘅一个保护者嘅角色，所以咧都会有少少系会觉得硬净啲啊，或者可能真系严厉啲，又希望可以教好你哋咯。 系啊，所以长大之后都其实都系以佢为榜样咧，都想成为一个好似佢咁嘅人。 咁洪先生，你系咪都希望好似爸爸一样咁强壮咧？ 啊，有啊，其实咧就系、是，但系嗰时候就系佢教我去健身做业。 哦，咦，咁你都有一个传承嘅精神、哦，即系爸爸系好爱好呢样嘢嘅，因为 系啊，佢已经系进行咗健身都超过咗20年嘅啦。 哇，咁呢个精神你有冇谂住学佢咧？ 绝对会啦，一直会继续做落去啊。 都好难得啊，其实我觉得仔仔又同爸爸同一个爱好啦，然之后就将呢一种精神同埋爱咧传承落去，咁你哋都要一齐加油、哦，越变越强壮。 好啊，绝对会啊。 好啦，咁你想送一首咩歌俾爸爸啊？ 我想点唱嘅歌系陈奕迅嘅单车。 系咪可以揽住佢啊？ 啊，如果有啲机会都会想。 好啦，咁啊多啲揽住爸爸啦。 唔该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唔该晒，拜拜。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

冇错啦，咁主持人阿常林法师咧，继续请嚟唔同嘅嘉宾咧，去揾下呢个寻找活得自在嘅智慧啊。咁今集咧系佢揾到边位嘉宾咧，就系、是、呢个飞鱼王子嘅方力申啊。咁一连两个星期，一连两集咧，佢方力申都会同阿主持人常林法师咧倾下嘅。咁今晚先系讲下乜咧？咁方力申咧，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从呢个运动员身份加入娱乐圈噶嘛，即系有唱歌有做戏。喂，原来佢都系会咧从同一时间咧从事呢个慈善活动咗好多年。 系 咁佢会分享一下佢当中嘅经历啦。另外咧，佢原来咧又即系近年咧就开设游水学校啊。 系啊，我见佢都勤力嘅，成日都翻去教水。 系啦，即系佢系接触新一代嘅年轻人啊嘛。咁一齐听一下咧，佢点样咧分享一下啦？即系从运动讲到去纪律。咁啊，一齐去听下方力申点分享啊！ 好啊，咁啊，七点半记住睇啦。到到夜晚十点半咧，就有健康啲、长命啲。 系啦，呢个系健康讲健康资讯嘅纪录片系列，咁好特别啦。每一集咧都请嚟志愿者咧做一啲好大型嘅实验，去到揭开一啲健康真相，帮你 fact check 一下嘅。咁今晚咧会讲下呢个高血压啊，咁啊请嚟一班咧患咗高血压嘅志愿者。佢哋會測試一下咧唔同食品啊對降血壓有啲乜嘢作用，即係如果你咁啱都唔好彩有血壓高嘅困擾嘅話咧，今晚要睇下啦。 係啊，我最中意睇呢啲健康節目啊、飲食節目啊、飲食健康節目啊，因為實在同生活太息息相關啦。 冇錯啊， 係啊，咁所以就留意住今晚港台電視31嘅節目啦。唔該曬阿昌， 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观塘德田村德义楼完成围封强检行动，1412人接受检测，发现10宗阳性个案同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亦都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612户，当中86户没有人应门，会采取措施跟进。内地新增107宗新冠确诊病例，本土病例占69宗，广东有22宗，河南和海南9宗，以及上海5宗，没有新增的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无症状感染317宗，本土有278宗，最多是河南的64宗，上海有54宗，山东有54宗。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摧毁乌克兰军方3个军火库，其中一个存放美国的武器，并杀死乌军250多人。俄罗斯国防部说空军和导弹部队击中乌克兰37个指挥站、156个军事据点，击落一架战机和摧毁25部军车。另外，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法令，简化所有乌克兰人取得俄国公民身份的程序。乌克兰政府对此强力谴责。乌克兰外交部说，法令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又一次侵犯，不符合国际法的准则和原则。外交部长库列巴强调，乌克兰人不需要普京给予的公民身份，以武力强加的企图注定要失败。美国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公布首张的全彩色图像，相信是至今为止来自宇宙最深处最详细的红外线图像，包含来自几十亿光年星系的光线。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一个记者会上公布图像，他说这些图像提醒世界美国有能力作出伟大的事情，并提醒美国人民，尤其是儿童，没有能力未及的范围。拜登强调，图像提醒他们可以看到未曾目睹的可能性，去以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太空总署今日会公布其余的高解像彩色图像。造价达到100亿美元的韦伯太空望远镜在去年12月发射升空。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持续酷热，今个星期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的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16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68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55点，升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比亚迪股份289.2跌17.8，阿里巴巴108.7跌5.3，腾讯控股340.4跌2蚊，盈富基金21.54跌1毫，友邦保险83.05跌1.5毫，美团181.2跌4毫，京东健康62.55升7.5，安达体育96.4升4.1。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37.19，瑞士法郎0.984，加元1.302，人民币6.734，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02，澳元对美元0.6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1点，跌420点。港金报1622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89美元，卖出17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荃湾嘅荃富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荃华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荃富街全线解封，咁而家荃富街去大河道方向，跟住荃华街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对出。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车龙就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福亨村。在石荫的童子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童子街来回方向近住石荫商场一段仍然是要全线封闭的，几条的九巴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妈咪啊，我哋可唔可以养只狗啊？ 照顾多只狗仔唔系咁简单噶， 要处理突如其来嘅大小事。 哦，姑姑啊， 吓、啊、养小动物好似凑一个 B B 咁样，照顾佢一生一世噶。 听 CIBS 节目，负责任小主人，了解点样透过养宠物栽培小朋友，成为一个有承担嘅人。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一字之差，有冇听过呢句呢？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意思即系话，开始嘅时候相差极为渺小，最后结果造成极大的错误。我不是很明白、啊、OK 解释一下先。毫厘是长度的小单位，10毫为1厘， 差就是差错的意思。最初只是差少少距离，最后要用里去计算。这样解释应该明白了。比如做任何事情，开始一定要好认真地做。如果只是有一丝一毫的差别，结果就会同原先的相差好远。这句说话讲就讲得多了，现实生活你有没有试过呢？早两日在茶餐厅吃午饭，做好必须要的防疫措施之后，找个卡位坐低。正当想叫心爱的自助火腩饭，突然听到后边有位阿叔同阿姐讲：点解碗火腿丝通粉冇火腿丝嘅？阿姐即刻话账单唔系佢落，然后揾咗另一个阿姐嚟问。嗰位阿姐就话啦：呢位先生话要走火腿丝啊嘛。阿叔有啲怒气咁话啦：我话要火腿丝啊。阿姐话：你话要走火腿丝啊。原先嗰位阿姐就话啦：冇问题，即刻补翻火腿丝俾你。这个误会究竟点嚟呢？作为落单嘅阿姐同嗰位阿叔之间嘅错误咯。阿叔话：我要火腿丝。阿姐听到嘅系：我要走火腿丝。差咗一个字，即刻唔同意思。点解会有呢个误会呢？不得而知。究竟系阿叔讲得快，还是系阿姐听错咗呢？我再想想阿姐为什么会听错呢？一碗火腿丝通粉，客人没理由会叫火腿丝通粉走火腿丝的。火腿丝通粉走火腿丝，那不就是斋通粉？厨房看到张单不会觉得很奇怪的吗？火腿丝通粉走火腿丝，如果下次写的是火腿丝通粉走通粉，莫非给一碗剩火腿丝客人？连续两个关卡都觉得冇问题，系咪大家太繁忙，只系照单执药咁做，唔使问究竟？你又唔好咁讲，而家好多客人要求好奇特嘅，叫冻柠茶走冰都有啦。冻柠茶走冰，咁杯柠茶咪唔冻咯？所以有啲餐厅为咗满足客人呢个要求，係会预先将整好嘅柠茶放喺雪柜。如果客人要走冰，仍然有冻柠茶。嗰位阿叔又唔使咁怒气嘅，人哋都话补返俾你啦，只係火腿丝通粉，火腿丝分开上啫。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已经係两码子嘅事，大家记住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浪漫就自走吧，要慢学细饮。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系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哋会继续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早晨时间9:46，室外气温而家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咁最高气温大概到35度啊，咁大家补充多啲水分啊，吓自己照顾自己。嗱，而家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啊，有咩玩就系、登记做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如果你都想点首歌，送个祝福啊，送啲说话俾你身边喜爱嘅朋友或者家人嘅话咧，都可以而家打电话嚟登。 系身边都多咗人，即系拣啲时间结婚啦，可能都惊，即系啊，迟啲会唔会即系婚宴啊、婚礼嗰啲一拖再拖，所以快快脆咁啊完成咗佢啦。咁啊，哇！呢啲酷热天气警告底下嗰啲兄弟啲姊妹咧， 真系辛苦晒， 真系唔讲得少。啲兄弟真系真心兄弟啊， 系 随时内衣裤都要换两套先搞得掂，你仲要外影、啊， 所以通常系咪 发明啲外影嗰啲？ 冬天会比较旺季啲咧，即系夏天你谂下新娘都唔想个妆容噶，咁靓系咪先？ 辛苦晒啊吓！ 系啊，咁啊点首歌啦？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嚟啦，1872388。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食金菇嘅咧，阿 O 中意。See you tomorrow。 系咯 ，See you tomorrow 啊，真系。你有冇发现过佢咧？其实 有， 我听就传闻就听过好多。 金菇都系咁噶。 系。 如果你讲 即系嗰啲豆、其实嗰啲杂豆都系噶啦，系嘛？ 送菜咧系有粟米有金菇咧，吓，好似冇食过嘢咁样。咁其实系咪真系冇食过嘢咧？ 唔会啊。 咁系咪唔肥胖咧？咁样就。佢就 係 俾你嗰下飽肚感咯， 係。 咁你因為你 即係你覺得自己營養不良係 咪？唔係啊，我覺得可能可以瘦到身啊，即係我估啫，我理解唔到個過程嘅，喂， 係 點解可以完好無缺咁樣？明天再见咁样咧， 系啦，都应该唔系无缺嘅，我谂都系少睇啲啫，系啦， 少睇少睇， 嗱呢啲咧要问翻啲营养师啊咁嗰啲啦，咁但系咧其实金菇咧我自己都几中意食嘅，系啦，即系佢又唔系菜嗰种嘅质地，即系都几爽口咁，佢系我少数中意食嘅爽口气。 但系佢咧有阵时嗰个黐牙咧， 系。你对佢又爱又恨， 好难搞喎、啊！黐牙呢个金菇， 但系咧，从煮餸嘅角度嚟睇咧，佢都几变化多端嘅。即系你加落任何嘢嗰度咧，你都唔会觉得佢破坏咗整体。譬如你嗰啲杂菜煲啊，咁啊金菇牛肉卷啊，即 系 好多嘢你可以整啊嘛。咁又可以凉拌啦、啊。咁今日咧想做同大家讲一个做法咧，都几野味嘅，因为佢本身就唔即系偏淡味啦。咁你可以咧用好多唔同嘅调味料咧，去令到佢野味啲。咁其中一個做法咧就係孜然嘅金針菇啦，咁、可以去炒佢啦。咁做法咧非常之簡單。如果你話一家人四人嘅份量，咁你咪買兩包金菇咯，又平係咪先？好啦，咁首先咧金菇就切咗個尾啦，污糟嗰個部分啦，咁洗一洗佢，咁將佢撕開一份份啦。咁然後咧你就沖乾淨咗咧就可以印乾佢噶啦。咁咧熱鍋就落油，咁金菇咧就炒一炒佢先，跟住咧就可以加咩去？调味令到佢香口啲咧，加啲蒜蓉啦，加葱白啦，即系你买棵葱翻嚟就落咗葱白落去先，咁炒一炒佢就有阵蒜葱嘅香味咯。咁跟住咧就加啲色同埋咸味啦，就系、豆瓣酱，系啦，加一， 佢系加啲色就加啲老抽落去系嘛。 嗱，你可以加豆瓣酱，因为豆瓣酱就已经即系有啲。橙橙红红嘅颜色啦，咁同埋佢都有佢个咸味，一匙羹啦，一 一湯匙啦嘅豆瓣醬啦，咁然後咧就再加多少少蠔油俾佢，就加翻啲甜味俾佢，係啦。咁跟住咧，如果你咪試味咯，如果唔夠鹹，你咪加多啲啲嘅豉油俾佢咯。 幾好喎、啊！我唔夠食啊，我會加埋玉子豆腐啊，將你嗰個成個菜肴再 多一個層次。係啦，咁啊最後咧，頭先講孜然，當然唔少得就係一啲孜然粉啦，同埋辣椒粉啦。如果中意食辣嘅朋友，咁啊最後咧就上碟之前可以加埋芝麻啦，同埋你嗰個葱啦，即係綠色嗰邊啦，係啦，頭先用個葱白啊嘛，用翻個尾啦，咁啊令到佢咧直個顏色更加靚啦，就紅紅綠綠咁樣樣啦。咁啊，大家可以試下呢個咁簡單嘅餸菜啊，孜然金針菇。 我的享樂時代。 原來呢，我發覺我自己的情緒很容易被一樣東西牽引到， 是 是很容易。 是不是九點半到十點的時候， 就 是 聽到自己說的時候，是不是、 這個其一、另外一 樣，你都聽 Dicky 說不要被那個股市牽引到你的情緒才行、一到九點半開始 收市的時候，個人有沒有 即刻放鬆放鬆了？不是的，就是呢，當看到一套好的戲或者電視劇的時候，個人就開心。 哦， 睇到一套唔好嘅，个人就自然咧好 down 啊，即系好低迷啊。 哦，咁你呢排开心喎、啊？你睇咩啊？ 咁多好戏， 上上落落啊，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 同我同 打翻个和咯， 同个脉搏一样，上上落落啊。 系啊，咁今日咧就先讲咗唔讲边套剧先，先问一问大家有冇听过神剧呢个形容词啊？ 神 啊！ 听过啦，咁啊嗱，但系我哋讲紧嘅神剧咧，唔系话发源喺十七世纪初意大利嘅叙事型多乐章声乐作品，即系唔系嗰啲神剧，系讲紧即系我哋喺网络上讲嘅神剧。咁如果各位有冇一个定义，乜嘢称之为一套神剧咧？ 有《刑事侦探档案》咯， 神剧啊，好神神化 啦，讲完啦，讲完啦，蓝本啊，神剧嘅蓝本，开到续集。是不是先 开到第三 是 第四继续这样开。 是啦，男一又得男二又得。 嗯，咁呢个叫翻 啲女主角死完之后又翻生。神反转啦、啊、大佬死咗都翻生喎，边度救佢玩系咪 一样样啫。 是啦真系。 出现翻啦总之就。 咁除咗呢一套之外，你哋心目中嘅神劇个定义系乜嘢，即系点样何为啊呢套劇真系可以封神啊，叫做神劇。咁有啲乜嘢嘅定義或者界定，你哋可以覺得呢套戲叫做神劇咁樣？ 我覺得要有好多人認同同埋有口碑咯。 好多人認同， 我覺得口碑呢樣嘢咧又可以因為時間而累積過。例如啦，譬如佢如果係一個短劇嘅三十集播完，咁你未必會有重播啦。所以咧，我覺得嗰啲咧，我唔可以話佢即係總之不斷咁樣繼續持續又持續持續又持續嗰啲咧，就可能個覆蓋率會高啲，咁佢變成神劇嘅機會又會高啲啦。 小白， 我覺得咧係好多情節喺我哋現實世界上邊咧不謀而合、甚至乎有一種預知嘅能力嘅， 要預知添。 冇錯啦， 係咪即 係 如有雷同，實屬影射咁啊！咁、但係你咪要過一段時間先知佢係神劇咯。 有啲劇係真係隔咗一段時間先俾人攞翻出嚟 追封翻佢。我自己覺得咧，因為好睇嘅劇咧有好多嘅，即係點樣去到神，即係可以跨越嗰一級咧、我覺得嗰、那個分野就係佢新咯。即係佢有一個創新嘅點，因為如果你話普通好睇嘅，即係都係愛情小品啊，或者開開心心啊嗰啲都有好多好睇嘅。咁但係你又未至於會叫佢做神劇。我通常覺得嗰啲叫做神劇嘅嘢咧，都係有一啲好似覺得前無古人嘅嘢，佢竟然夠膽擺咗落去，然之後你會覺得好睇嘅，你就會將佢再推上多一級啦。即係如果佢嗰啲情節都係嚟嚟去去咁樣嘅，或者都係。系咯，即系冇一啲好意外嘅元素喺度咧。 最 后 都 系 大团结局，跟住烧嘢食咁样。 系啦，嗱，佢可以好睇，佢可以好睇，但系你好少会叫佢哋做神剧咯。 即系如果你想拍一套剧，要系又要 barbecue 又要系神剧咧，就唔好结局嘅时候烧嘢食。 第 一场你就烧嘢 食 啦 ，barbecue 喂，咁就神剧啦。 系啊， 你 反传统啊嘛。 你嚟紧拍《狮子山下》系咪咁样拍？ 我就唔系 一开波就烧嘢食， 冇烧嘢食嘅。 估到你一开始唔系打边炉烧嘢 食 啊。反轉 就係唔係呢啲嘅嗱，咁我喺網上邊咧就話，首先咧真係冇一個定義啊，因為呢個係一個網絡潮語嚟噶嘛，就係原先嚟開始嘅時候，咁佢話我統合咗好多人嘅睇法，就話咩叫一套神劇咧？佢話有幾樣嘢，首先 一定要有金句，即係呢個劇裏邊有好多句説話，或者台詞啦，你可以掹翻出嚟講嘅，即係喺現實裏邊可以不斷講嘅。 可以做神功每日一格嘅， 係啦。 哦 ，OK 喎， 有個金句啦， 係啊係啊。 佢話第二要有一啲經典場面。即係你會諗得出啊！呢一場戲佢係咁樣，有啲經典場面或者鏡頭啦。第三，佢話個情節咧要脱離傳統嘅框架，即係話阿 Kitty 講嗰啲可能唔係我哋睇開嗰一類型嘅，唔係嗰啲。咁最後一樣啦，亦都係最難嘅。佢話呢套戲一定要有一個深度，即係唔係我哋睇開嗰啲，即係班皮橋完咗之後就拜拜，唔係嗰啲，一定要有一個你睇完之後會諗翻起某一啲嘢。嘅思考裏邊，咁你先至係可以叫做一套神劇， 令人反省嘅， 令人反思啦。好啦，咁你睇完呢幾樣之後咧，咁唔怪得知最近有一套電視劇咧，喺一個串流平台上邊咧，大家都話啊，今季真係叫做一套神劇啦。即係我講緊呢度就係一個N 字頭串流平台上邊睇嗰度咧，《Stranger Things》 怪奇物語， 怪奇物語呢一季第去到第四季咧，咁即係佢都橫跨咗好多年啦，已經。 你睇啲小朋友 都 長大咗， 都長大， 唔係老咗，佢而家都係十幾歲嘅咋。 哇！但係真係個感覺差好遠，真係哇，亭亭玉立，好似我真係睇住佢大咁樣，你明唔明啊？ 就係啦，因為佢第一季我冇記錯，應該係六年前啦，已經係第一季嘅時候。 嗰陣時都好， 真係細路咯，幾歲 好多 noise 嘅其實，即係怪奇物語第一二季都好， 第一季好勁噶啦已經，我仲記得我即刻買佢嗰啲 產品啊，衫褲鞋襪咁樣。 其實個故事就好簡單，就講一班喺一個小鎮裏邊嘅一班細路，咁咧就揾到一個即係好奇怪嘅空間，就叫做upside down 啊嘛。咁呢個空間咧就同我哋而家呢個世界所有嘢咧係反轉咗嘅。咁大家睇嘅時候，好似追緊一套咧。驚慄片咁樣去睇，咁一路睇嘅時候驚慄片啦，嗰啲細路仔有一個被吸咗入去啦，咁啊點樣救翻佢出嚟啦？於是者就有一個超能力嘅細路啦，跟住點樣對抗佢啦？一路睇緊好似一套驚慄片去追緊一啲嘢，但係越睇去到第四季嘅時候，點解話第四季叫做封神啊？叫佢做一套神劇呢，因為佢已經唔係淨係講緊呢一樣嘢，除咗淨話講嘅金句啊、名場面之外咧。深度，我有一集咧，我就好推介阿 Kitty 都睇咗， 我睇晒啦， 睇晒啦。咁其中有一個女主角，咁佢咧就係為咗逃避嗰、那個即係喺嗰個 upside down 嗰邊嘅惡魔嘅追捕嘅時候咧，佢要逃離嗰個空間，翻到現實世界嗰一場戲，即係呢一場戲我就非常推介嘅。點解咧？因為唔係淨係講緊佢點樣逃離嗰、那個惡魔嘅空間。其实佢系讲紧一个抑郁症嘅病人，点样去受佢过去嘅伤痛所折磨，而用啲乜嘢方法可以离开翻嗰个嘅苦况？ 哦，系呢一个 season 嘅设定嚟嘅，之前都唔系咁样嘅，今次嗰啲 target 就系佢哋啦。 即系呢一场戏，我系好推介大家真系去睇嘅。你點樣將一啲我哋不斷講緊，但係我哋冇辦法理解到嘅嘢，而將佢用一個畫面呈現俾我哋睇，即係譬如佢好多石頭跌落嚟，逃避要只係得一個空間，而最後點樣可以幫到佢哋咧？可能係一首歌啦，但係最重要亦都係呢個劇裏邊講嗰樣嘢咯。你要有親人、有朋友，同埋最需要嘅就係有愛咯。咁你要先至可以令到一個人可以離開嗰種苦況嘅。